遠東聯邦大學。美國今年至今錄得695宗麻疹病例，是2000年宣布麻疹消失以来最多的一年。美国疾控及预防中心在一份声明说，个案主要是来自去年底开始的几次大规模爆发，其中一次是在华盛顿州，两次在纽约，集中在疫苗接种率低的社区。这些社区接触过麻疹疫苗的人，接種過麻疹疫苗的人低於全國平均水平的九成以上。另外，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的報告顯示，2010年至2017年期間，全球有近1.7亿名兒童未有接種麻疹疫苗，單在英國就有超過500,000名兒童。基金會警告，麻疹病例一年內在英國幾乎是倍增，批评拒绝接种疫苗的人是公共卫生问题的计时炸弹。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覆盖南海北部以及广东沿岸，而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是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天气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骤雨增多以及有狂风雷暴。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768点，跌35点，总成交金额199.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84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174点，跌6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91.2跌一。跌了2元，中国平安93.5元跌6元，建设银行6.93元跌3仙，吉利汽车16.48元跌4元，中国移动74.1元跌5.5元，中国铁塔2.25元跌3仙，鼎益集团投资系6.5元跌了7仙，招商银行40.75元跌3.5元。外币对港元的汇价，美元7.842，英镑10.126，瑞士法郎7.687，澳元5.503，加元5.812，新西兰元5.175，欧元8.7464，每百日元对港元7.00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834。日经平均指数报22,251点，升51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74.85美元，卖出1,275.13美元，而港金现价报11,920元，比上日收市升咗20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薄扶林道去香港仔方向，近月深光学校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噶啦，而家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啦，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啦，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而家龙尾虎山道桥底。另外康庄道方向尖沙咀近住红隧九龙出口咧，一段挤塞，龙尾就排到去消防处总部。七咸道南去加士居道方向，近住柯士甸道咧，一段都系挤塞，龙尾去到金马仑道。喺新界啦，沙头角公路龙跃头段去沙头角方向啦，近住龙跃头乡公所一段挤塞。咁重复一次啦，就系、是、沙头角公路龙跃头段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龙跃头乡公所一段挤塞。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方向上水。最后道路安全要提醒你，喺马路上面踩单车，尽量使用慢线，靠左行驶，并且同大型车辆保持一定距离。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喂， 喂，两位师兄俾样嘢你鼓励。 好啊。 嗱，估一个人啦，呢一个朋友咧最近搬咗去13楼啊。 我知啊。 你唔好嘈住先，听我讲埋啦。佢搬咗去13楼，不特止啊，仲提大家咧记得要更新选民登记资料啊。 佢上次有同我讲、 啊。你唔好嘈啦，你听我讲啦，佢仲会成为选民登记启动礼2019嘅嘉宾，佢个名叫郑勇。 哦，咁唔使估啦， 冇讲出嚟，等大家有个知字啫。 4月30号下昼6点，油塘大本营地下中庭选民登记启动礼2019，由香港电台第二台选举事务处联合制作。 咦，老公，部抽湿机抽得咁慢嘅？ 系、哦，哦，根据说明书讲，个隔尘网系要定期清理噶。 用咁多电器插埋落同一个拖板度，好易负荷过重噶、哦。 系啊，其实电器会有损耗，最紧要定期揾个有经验嘅电器师傅保养同维修，咁先够安全。上机电工程署网页 emsc.gov.hk 睇下啦，勤保养，安全用 ，Action！ 点解会发生工业意外噶？ 老板，我知道你嗰时啊冇揾一个合资格嘅人士检查个棚架咯。 你又知 道？5年前动态回顾提醒我。 你仲有老板啊？你话咧要悭钱冇买到条独立救生绳啊？ 吓，你又知嘅？ 动态回顾提醒我嘅咯。 咁有冇提醒大家咧？要听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精安》短剧，嘉宾有佢。 高处工作咪揾命搏，安全守则开工第一。我系石永利。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咗，好多人话由佢啦， 开心又一日，唔开心又一日。 有啲人可以， 但系我哋做唔到。 我哋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系其实点解我哋要分开3次讲咁多咧？吓， 喂，人哋个铺排系咁噶嘛，系 为咗听众，我哋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唔会系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系猪猪侠。 OK， 前面嗰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猪猪网将你一网成擒。 曾志豪饰演黑豹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保持的沉默。 诶、hey, ，唔系黑豹黄队喎， 驯服不到的黑夜豹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6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爆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啦。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点，3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豹、 蚁侠， 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喂 ，Tony，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拜个人。 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快翻嚟！早晨，黄耀祖。 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啊，黄耀祖。 早晨啊，豪仔。早晨啊，天。早晨啊，所有风骚嘅听众。早晨。 系啊，冇啊，头先嗰个声，哎呀，系因为突然间我眼前个麦啊，同我一样，充满咗能量，嘭嘅一声咧就动高咗起身。 系啊， 你真系充满能量。 充满能量。 因为你今日又腾嚟腾去咁样，所以个能量系指数上升，我以为下降咗添。 冇嘢噶，转咗几环啫嘛。 好嗰啲叫好邪嘅，真系。 唔系邪，好邪啊。新嘅习惯。 系啊。 估唔到你养。成一个咁嘅习惯啫， 出门口唔带银包 啫嘛。佢同银包玩游戏啦。 你头先话做咩嗌咗交？ 嗌交啊嘛， 真系。你咪同银包闹咗交，唔带佢出去啊咁样。 系啊，哇！连续两日咧，无端出到门口先发觉银包都 唔 更新咧。 系隔咗一日嘅，冇错。 系啊，你知我面皮再厚都唔好意思翻嚟，又同阿祖讲：阿祖有冇钱借啊？咁样 就大把。 唔系咯， 当佢话咧，佢又冇带银包，跟住话对唔住，我今日帮唔到你，因为我银包都冇钱。 你放心，我长期大把钱，你谂下啦。 系啊，有个炫耀阿祖咧喺度咧，佢应该。冇 问题 嘅， 系啊，但系咧，我今日咧，有冇见到我终于咧又变翻一个正常人，一个出贼嘅样咧？睇下我而家个头， 我真系 又剪翻头发啦， 剪咗头发， 剪咗又唔系嗰个样嘅。 你知唔知争几远啊？我正想同你分享， 铲咗个青啫。 唔系，话说咧，我本来咧就系即系去开某一个发型师嗰度剪嘅，咁但 系 由于咧嗰度咧山长水又远，咁咧我又呢一排咧成日都唔得闲咧翻去凑仔咧，我琴日真系忍唔住啦，即系你琴日都见到我个头戴咗帽之后咧，你都忍唔住话喂，可唔可以你整整佢啦咁样啦？ 咁我又惯嘅，其实你。 剪完之後咧，聽日咧應該都考 翻差唔多， 所以我又冇太大感覺喎。 係啊，到到咧，我琴日咧就路過咧，即係總之我喺荃灣附近咧，咁、我行過又係復完診之後咧，我見到咦唔係喎，間髮型鋪個樣咧好似好市正下喎。最重要我當然是看到 reception 的姐姐非常之咁即係追上潮流的尖端， 所以從來都話 reception 姐姐是很重要的， 但我想話點樣為之追上潮流的尖端先？ 我冇都係配合翻琴日嘅天氣啦。 做咩？好 hot！ 好 hot 啦！琴日嘅天氣已經熱到爆咗啦。 係啊， 佢喺裏邊都熱到爆咗，咁所以我就入咗去剪頭髮啦。 哦、 而我 有冇招呼你啊？ 有，咁一定要啦，係咪先？招呼呢啲梗㗎啦。咁到我坐低同個髮型師作出呢個親切交流嘅時候咧，我哋一路都暢談甚歡。但我一路剪嘅时候咧，我喺度好慎防咧，隔篱有任何人咧喺度谈论嗰套电影。你知啦，你就防夜防，家贼难防。 去到啲公众嘅地方，人高谈阔论。咁其实佢哋可能冇错嘅，只不过 佢冇错噶。 佢同朋友自己睇完，佢哋咪咯，咁咪倾下咯。 佢 哋又可以噶， 佢唔系就喺 Facebook 啊？你难道要禁止人哋喺公众场合 都 要贴翻当年茶馆嗰张告示禁谈？Adventure 又唔得噶嘛，即系但我好紧张，我死啦，就快啲剪头发走啦咁样，跟住一路剪一路剪，剪完之后咧，嗱，即系头先我点解我头咧，我都变化都好大嘅，我开头 本来谂 头垢面咁样去剪头发，到剪晒啦，即系已经完成品 啦， 佢帮我吹头嘅时候咧，那个发型师佢忍唔住话：啊，有冇人话咧，你好似香港电台嗰个曾志豪？跟住我一直话，其实就 系 我嚟嘅。我话：咦，睇嚟之前我嗰个头都好严重下喎。 即系去到， 即系我好少啊！去到 剪之前系唔认到， 完全认唔到。 剪咗之后咧就哦，原来你个人 去到剪完之后咧，真系终于好似咧就重见天日咧。 即系好似女星化妆唔化妆之前， 系啦，将嗰啲海草啊，同埋嗰啲咁样嘅垃圾咧掹走晒之后咧，诶、哎，见翻个石头出嚟啦，咁样水落石出咁样。我话系啊 ，hello 你好啊，咁样。 咁系咪应该要近啲去剪头发咧？咁 哦，但系佢都同我讲咗样嘢，佢话原来咧香港人咧普遍咧剪头发嘅习惯都几懒嘅。其实阿田真系。得閒可以問下你老公咧，有冇做過呢啲咧香港人剪頭髮嘅叫做生活習慣調查咧？ 咁佢梗係會知啦，因為佢呢個客啊，佢咩呢個客咁耐都唔嚟嘅咧， 原來真係佢話誒， 個髮型師講幾耐，即係男士同女士應該咧就唔係 啊，因為我開頭我仲同佢做垂死嘅掙扎咧，我話誒、哎、會唔會咧有啲咩髮型係可以等我轉下咧咁樣？跟住佢話哦，其實咧睇下你有幾勤力啦。 啊， 佢話如果你係好勤力嘅，好貪靚嘅。我覺得佢係講阿祖嗰啲嚟，係佢話你係能夠接受到兩個禮拜就嚟坐低剪一次嘅，我可以好多推薦俾你。 嗯， 但係佢話大部分香港人咧 係 都 係 好懶嘅，唔係有冇咁誇張嘅？ 男仔唔得噶，個 起碼一個月啦。佢話如果你係個零月你先至會願意坐低嘅話咧，算啦。佢話你都係剪翻嗰啲留長 all back 咧，佢話最方便嘅啦，你又唔會點打理。佢話大部分人，我覺得呢個真係金石良言嚟㗎。佢話大部分嘅人。都唔会系有人服侍你去吹头啦、set 头啦、剪头发啦，又赶翻工啦。 系 佢话你何苦跟住嗰、那个潮流杂志里边嗰啲 model 咧，嗰啲人嚟帮佢 set 嘅咁样。哇，警世啊！我明白咗好耐噶啦，呢个道理真 系。我唔系好明佢。 唔系你梗系唔明啦，因为咧， 因为佢系贪靓同埋 知 整。 唔系，同埋佢想贪靓，但系贪。 唔系啊，有阵时你知整同埋你识知整系两件事嚟噶，即系好似你个发型师咁样讲咧，即系啲人咧睇住嗰张明星相，我想剪呢个头啊！我哋读书嗰阵时，边个冇试过啫？攞住明星嗰张相，我想剪呢个头咁样。 系啊。 但系你跟住你人哋帮你剪完几靓都好，你唔翻屋企唔识梳嘅话，第二日咪系打回原形。 啱啊，所以啲女士们咧就会好啦，佢会同即系佢会同我话可唔可以咧整一啲咧，我翻屋企自己都处理到嘅发型咯。 我觉得呢啲叫做可持续发型啊， 可持续发展发型 系可持续发展发型啊。你又何苦跟佢咧？不过我咧，琴日我同佢倾谈里边咧，仲了解到咧最近市道地产市道一个现状。 系咪啊？荃湾区嗰边系点？ 系啊，因为咧佢系喺间地铺里边咧，我话阿发型师哥哥，其实恕我就失忆。我虽然成日喺度打趸噶啦，但我都唔记得呢间铺头之前系卖咩噶。你哋而家系开咗几个月啫嘛，咁、即系你接咗手啦。我话点解我唔记得之前呢间铺头系卖咩咧？ 近唔近市中心嗰边咁样噶 ？O K 啦，即系嗰啲川龙街嗰啲咧，其实正常应该实认得噶嘛。佢话哦傻啦，你之前你系唔会知道佢开咩铺头噶。我点解咧？ 因为之前系吉铺。 冇错、 哦。 我话吉铺，我冇理由噶。我话喂阿哥哥，我喺度都唔系一年两年噶咯，我净系嚟睇。复诊都睇咗几年啦，我冇理由唔认得。佢话呢间铺头已经丢空咗六年， 哇！ 佢话呢间地铺丢空咗六年，我话六年， 跟住我话咁唔优做咩？佢话系啊，原来咧系一个叫大地产，佢哋自己嗰啲即系大业主，佢自己咧有几间铺。佢话咧佢完全系有生意唔优做咧。佢话佢系未谂过咧，你系要嗌佢话，你可唔可以租俾我哋啫？其实你丢空喺度咧，你又唔收租，你又唔做任何嘢咧。佢话对方都系咧直情好似咧系好为难咁样。哎呀，唔系嘛，你俾钱我使啊？哎呀，我谂下先啦，真系唔系好想啊。 系因为嗰个大业主唔到佢个价钱啦，所以佢选择唔租出去啊？定系觉得，哎，租又要收租，收租都好烦 啊， 又 要 收钱喎，冇钱系咪？咁我不如唔好放出去啦。 又要同佢倾啊？可能啲铺咧，佢已经系买落好多年， 好多年噶啦。喂，佢可以 吉 咗六年喎。 嗰啲大业主要唔要契仔啊？ 系 契仔契女，我哋三个一齐送上去啊！ 咁有冇讲佢而家系咪用一个优惠价去租啊？ 又冇，又未问到咁仔细，但系后来咧，佢话佢都有讲咗。咧，佢话原来咧，佢哋嗰啲大地产商咧，佢哋其实最怕咧就系、是租得个价咧 低咗， 影衰佢哋嗰个所谓嘅市道啊。 系啊，呢个 真系似啊， 我都有听过嘅，佢哋宁愿唔租出去， 宁 愿唔想减价租出去，因为你减咗价嘅话咧，就唔系净系自己个铺，成条街或者系成个区域咧个铺租都跌。咁、 啊、 你谂下啦，佢大业主嚟噶嘛， 佢系大富翁嗰啲砸咗色仔起咗好多条街嗰啲嚟噶嘛， 都系佢噶，可能佢一个要减嘅话咧，就全条都减噶啦。咁咪谂住如果你而家要我减一半嘅，我唔减啊，我企硬喺我呢一个价度。咁我都冇所謂啊，咁樣 可能佢拉平均數啊，拉上補下，哎，我都仲係有賺咯。係 做大業主真係好啊，我要抌筆啊，好難。 你諗下，佢可以係寬鬆到咧，哎，我寧願唔收錢，好過咧就蝕錢。 誒，佔租係嘛？ 真係幾時我哋可以去到咁瀟灑咧？ 就快㗎咯，我諗。 係咪啊？ 我自己咁諗咯。有咩啊？禮拜四啊嘛，上一期啲六合彩仲唔曬。 今日咪禮拜四咯。 係啊，咪咁樣咯。 我都唔記得咗添。 唔係咯，你買咗未啊？ 未啊，我就嚟做大業主。 啦， 买条街喺大富窿嗰度。 长遮或短叹，或者不可给你选。谁若试过恋爱，都必失过恋。刘海或卷发，热水风筒铰剪，平复过去方法，却是能自选。如果不可改变面型。就换个新发型，淋上那色英丽，叫做年轻壮了便洗一洗。你还年几世，从没眼泪与污泥，没法可清洗，心痛便剪一剪。那条情感线，无谓薄着挂牵，要看前面。如失恋未可免，无谓看最坏那边，越去拨越宁愿，将你烦恼撕一次，角色已可改变。谁也有种责任，好好打你自己。谁说你可嫌弃，嫌弃自己？湿了便吹一吹，爱情由他去，留下眼泪献给谁？谁要这点水分如合洗剪吹？我们。成长里寻伴侣换发色各有兴趣，如失恋未可免，无谓看最坏那边，获益都算不浅，剪个头发变出新人，前事不用怨。期盼你想对象邂逅在前面，寻到爱恋之前还未有渐退的发现。 曾志豪、黄耀祖，广州拜个人。 星期四我哋又要预告定啦。 冇错，11:09嘅时候咧，我哋就会有呢、這个都算系新环节啦，系咪？ 系。这么近，那么远，在那遥远的附近之。 你唔系未去过啊？ 冇错，讲下咧唔同香港嘅地区咧有啲咩特色嘅嘢嘅。今日咧我哋去到会即将去到啊西贡区。 去过未？去过未？去过未？去过啦。 我哋点解冇去过啊？ 我哋配合翻我哋嗰个节目名噶嘛，你唔系未去过啊？ 我去过，去过， 去过。有啲地方咧，其实你可以同大家讲，你唔系未去过啊？咁系啦。 系啊，我唔知咧，西贡咧对大家第一印象咧，即系 食海鲜嗱，即系最古旧嘅谂法，即系食海鲜。 海鲜 系啦。哦，唔系喎，喺西贡对我嚟讲系宵夜食先嘅。 宵夜食，你知唔知我系咩啊？我系最不切实际嗰个嚟噶。 做咩啊？ 浪漫嘅情缘。我永远喺西贡咧，一谂咧就睇到你个嘴唔使瞄到咁啊嘛！ 我冇啊！ 你直情系嗰啲咧， 我连瞄嘴都悭翻咗， 我 嘴都唔用 咧。即系每个人，每个人对嗰个地区有同投射唔同啊嘛！嗱，你哋两个都系口福嘅投射嚟噶。我真系即刻谂起咧，以前嗰啲电视剧咧，或者电影咧，好中意都喺嗰度。 西沙茶座度饮杯嘢嗰啲啊。 系啊，总系会即刻谂起就系好浪漫嘅睇海滩啦，跟住有酒吧街啦，咁然后就会有啲洋人啊、洋楼啊、洋狗啊，全部喺嗰度行出嚟啦。咁然后你就会喺嗰度结伴同行啦，即刻全部都系谂起嗰啲啊好靓嘅画面。好浪漫嗰阵时， 佢真系写嘢噶， 想 象力好丰 富。 我曾经想， 我 曾经想搬入去住嘅时候，都系因为希望咧，可以期望每朝早，跟住就会同隔篱嗰个打招呼。 你朝早起得似新鲜港啦，嗱呢个就现实啦。 但系自从 明明系有洋楼喺度跑步噶，但系嗰件事就同时间，我要知道啊，我仲要开车啦。 冇冇冇，后来由于我有朋友搬咗入去住咧，我嗰阵时我抱住个心态都问，哇点啊？是不是每朝早你隔离邻舍是不是都有个穿着性感小背心问你遮掩啊冇阿婆同我一起晒咸菜 的 又。 不是有只牛是会经过的这样。不知道大家对于西贡区有多认识啊、哎、当我呢就做资料搜集的时候呢即我自己本身想找的、一些的路线图可能那些岛啊你怎样搭那些街岛 啊你又去到玩那些好多话个景色真的很漂亮的嘛。我做了一些资料搜集自己未去过但见到真的很漂亮。另外一点呢就见到其实除了西贡有得吃海鲜之外呢它有些食街的。又不可以说是隐世美食的。就总之就是小店嚟嘅，但全部都是有特色的小店。 佢嗰啲类似叫做小型海味街咁样咧。 唔系净系海味噶，即系唔系一定系净系海鲜嘅添。 Okay. 我一阵间我哋咧就可以节目度讲，但首先咧就希望大家都同我哋分享一下，如果你系西贡区嘅地胆，你有啊类似嘅经验啊有得嘅，咁啊麻烦你啊，我哋风骚嘅面书咧已经准备好，大家可以留个言，留个言添啊， 有 缘就 留 个言啦，咁样我哋就可以分享一下。 系啦，电话号码18723881872。爸爸咧，你可以打定嚟咧，即系同我哋讲下西贡嘅好玩嘅地方啦。 系啊，电话号码18723888先，系啦。 系啦，你可以打定嚟嘅。咁其实仲有另一个预告咧，就系嚟紧最近嗰个系咩节日咧？ 5/1劳动节。 但要买到钱嘅。 要买到钱？ 要买到钱嘅。 端午节啊。 母亲节 哦哦系啊， 虽然好似系早咗少少，我都觉得 都唔系差唔多噶啦、 啊， 我哋都录 trailer 咯， 咁都系 5/2第二个礼拜日啊嘛， 都仲要第二个礼拜，我立一立咧，已经系好似人哋譬如每一个特定嘅节日咧，佢都会有啲主题礼物噶嘛，譬如咧嗱。举个例，父亲节咧，唔知点解咧，真系10年如1日嘅。父亲节 胎有关系， 胎啦，同埋嗰个苏跑 啊，系系。 其实我成日都唔明嘅，系咪真系所有 咁冇嘢可以送俾佢？ 系咯，咁冇嘢可以送嘅咩？咁但系一对比起嚟咧，今日我见到母亲节咧，好多嗰啲铺头啦、主打啦，都系卖紧同一样嘢。 买按摩器啦， 按摩器都未系最多添。唔係喎，即係有少少似咧，就係、是、我唔知道作為阿媽咧，即係你都係母親嚟噶嘛。如果你見到即係佢哋推介呢樣嘢俾你咧，你會唔會都覺得真係好開心啦？好啱我使啊，定係話唔係話放假啦俾我？ 阿田想要嗰、那個。爸爸， 爸爸， 冰镇嗰个啊嘛， 好少有母亲节送爸爸嘅。 爸爸，你终于等到我自己有个冰镇爸爸俾你啊！ 都凉快下。哦，OK，洗碗碟机啊？ 洗碗诶，嗰个方向都好似噶啦。 喂，而家系好多咧，嗰啲家庭电器咧，系陆陆续走出嚟咧，就系话母亲节啦，你都希望唔系，你都唔想妈妈咁辛苦啦，不如送呢个俾佢啦，咁样噶。 系啊，但系唔想咁辛苦咧。 用你手套啊？ 唔系，嗰个系叫做2019年实用母亲节礼物之。手奢华吸尘机， 哦 ，OK， 系啊， 有几奢华嘅， 家庭电器咯，都 唔系好，即系我估应该系轻便嘅，系嘛，唔使好重。 咁、哦、咪就系用嗰、那个叫做 Eason 吸尘机咯。 哦， 即系用 佢、啊、 用嗰啲啫嘛，系啊。咁、嗯、我见到佢而家一开出嚟咧，全部都系 sell 话，喂，有呢一个最尖端嘅 Eason 吸尘机啦。 嗯， 有几奢华咧？喂，我想话成6000蚊嘅。 好贵嘅而家 我成日都耐唔止听到人哋讲，话伊诚嗰个系咪真系好噶咁贵啊？ 好犀利喎！ 但 系我想讲，而家其实任何一部吸尘机都唔平噶， 系唔平。 我上次去买咧，谂住啊几百蚊有咯，我就觉得真系唔系一个家庭主妇就唔系一个家庭。 几百蚊有嘅最基本嗰只咯， 其实都好少啊，真系。即系你冇四位数，你好难买到部吸尘机。 有嘅，你唔怕嘈嘅话 OK 嘅。 有边部吸尘机系静啊？讲真， 真系。 啊唔系，佢听讲伊诚嗰啲系好静噶， 吸得劲。劲先， 咁啊，费事同佢 卖 广告 咁 样咧，真系，唔系我系谂紧咧，作为一个母亲节咧，收到嘅呢一份礼物咧，你唔想啦？ 我宁愿咧啲仔女咧 帮你吸， 唔系一件事。如果你话系物质嘅话咧，我真系宁愿买妈妈，唔即系帮妈妈买一个美容套餐啊。我认真嘅，即系譬如 要唔要有美男一齐上去？ 唔要嗰啲要正经 嗰啲。呢个我有做过，我有买过， 帮妈妈买个 facial 嗰啲套餐。 因为佢其实佢想使嘅嗰啲钱，但佢就唔舍得使。咁但你买咗嘅话，佢就会觉得我唔用就唔抵，你明唔明白啊？ 但系阿仔 啊， 佢咧 sell 我问我做唔做埋嗰个丰胸我。 哦，你需要嘅话你自己买仔啊，做创自费啊， 有零用钱你咪做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0:30，香港电台由林汉山报道新闻。占中案中获判缓刑的朱耀明说，未决定是否上诉，有关他只会就刑期提出上诉的报道并不正确。他知道戴耀廷和陈建文需要入狱之后，心里面很难过，没有想过之后应该怎样，需要再跟律师商讨。朱耀明在一个电台节目说，相信要3至4个星期之后才决定是否上诉。他相信戴耀廷和陈建文有自己的看法，他暂时未能够跟两人商讨。朱耀明批评案件的审讯有荒谬的地方，例如当初文件未准备好，未全部翻译完成就要提堂，而案件应该可以在高等法院审讯，并且有陪审团，但控方不容许。港大法律学院首席讲师张达明认为，占中案有上诉的空间，又相信案件最终上诉至终审法院的机会很高。张达明在一个电台节目说，假如被告就定罪和刑期同时提出上诉，上诉庭可以在刑期方面加或者减，但他认为戴耀廷和陈建文已经各被判监16个月，看不到他们仍然会被加重刑期。他又说，王浩铭将会结婚，并预计最快10月完成服刑，估计他会服刑至刑期届满。至于邵家臻申请保释等候上诉的机会较高。张达明又反问，占中的发生是否政府没有责任？警方施放催泪弹是否亦都没有责任？他认为占中已经发生了几年，社会是时候要反思。美国今年至今录得695宗麻疹病例，是2000年宣布麻疹消失以来最多的一年。美国疾控及预防中心在一份声明说，个案主要是来自去年底开始的几次大规模爆发，其中一次在华盛顿州，两次在纽约，集中在疫苗接种率低的社区。这些地区接种过麻疹疫苗的人低于全国平均水平90%以上。另外，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报告显示，2010年至2017年期间，全球有近1億7000萬名儿童未有接种麻疹疫苗，单在英国就有超过50萬名儿童。基金会警告，麻疹病例一年内在英国几乎倍增，批评拒绝接种疫苗的人是公共卫生问题的计时炸弹。世界卫生组织 公布一份有关婴幼儿使用电子屏幕的指引，建议不足一岁的婴儿应该完全不看电子屏幕，两岁至到四岁的幼儿应该每日平均使用电子屏幕的时间不应该超过一个钟头。世卫首次公布相关的指引，列明使用电子屏幕包括是看电视、影片以及玩电脑游戏。指引提到五岁以下幼儿应该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多做体能活动和有充足睡眠，预防日后出现肥胖和其他病征。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是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天气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骤雨增多以及有狂风骤雨。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785点，跌20点，总成交金额293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82点，跌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159点，跌咗7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90.08元，跌2.2；中国平安93.55元，跌6元；吉利汽车16.68元，跌2元；中国铁塔2.22元，跌6仙；建设银行6.92元，跌4仙；中国移动74.2元，跌咗4.5元；友邦保险80.1元，跌1元。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42，日元111.98，瑞士法郎1.021，澳元0.702，加元1.349，新西蘭元0.66，人民幣6.73，英鎊對美元1.291，歐元對美元1.116。日經平均指數報22,280点，升80点。港金現價報11,920元，比上日收市升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75.79美元，卖出1,276.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车龙喺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柴湾由于有水管更换工程啦，所有车辆啊不能够由永泰道左转入去常平街噶。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慢车，龙尾虎山道桥底。在新界沙头角公路龙跃头段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龙跃头乡公所一带都是比较繁忙，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上水、渡船街东莞街尾窟和连翔道南昌站方向尾窟。最后环保处提醒你，欧盟三期柴油商业车的特惠资助申请今年12月31日就截止。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由我识佢开始。他的目标只有一个， 消灭半个宇宙的忧愁和悲伤。 如果他可以集齐这三把声音， 再拍一拍手指就可以完成。 讲多次，他叫什么名 字？丰收 快活人。 阿女，我在信箱上收到一张传单，说有便宜烟卖，还可以用电话落单。 哪里有这么着数啊？那些是未完税的私烟，海关会拉的。买卖私烟均属违法的，最高罚款100万元和监禁2年，还会留案底。快点打海关举报热线 25456182向海关举报啦。 新创乐团， 历史建筑， 激荡出动人失乐。 电视节目《演艺盛会》，香港电台失乐演奏家成立音乐会， 在近百年历史的旺角朱圣座堂之内， 以优美旋律见证香港电台失乐演奏家成立。 星期六晚10:45， 星期日下午1:00，港台电视31。 喂 ，Funny， 曾志豪、黄耀祖，放纵拜个人。 头火势，我真系劝你，劝你快啲快啲，俾啲时间出嚟去睇咗佢啦。如果唔系，个个啲系今朝早又见到澳洲啊，睇下未啊？跟住出到街嘅时候又担心人哋喺度讲戏，连嗰啲群组又唔想去睇人哋，咁唔得噶。横掂系咁啦，不如揾个时间约阿太太一齐出去，拍拖，温馨时间睇场戏啦。3个钟啫嘛，3个钟之后有3个钟，系啊，3个钟头可以解除咗所有嘅困扰啦。咁你不如去睇啦，好冇？我哋有请，依然仲未睇，大家可以揾下佢讲下戏嘅曾志豪。 今时唔同往日啦，刚才入嚟问我你睇咗未嘅嗰个阿奥，佢系未有细路嘅基本碟，同我哋而家已经好阴功啦。咪真冇办法，如果你话咧，我自己偷偷地走咗去睇嘅话咧，咁你话啦，屋企有老婆点算咧？两个都出咗去睇噶，边个睇住两个细路先得噶？到时佢就真系化身成为复仇者啦。我老婆喺屋企就用复仇者最强嘅火力嚟同我开火，到时得不偿。我而家一路都未谂紧点算啊！有啦，一于睇听日最早嗰场，琴日有听众话6点钟有一场噶嘛，6点钟睇完，啱啱好仲可以翻工，希望可以起得切身啊！做人最紧要咧，就系要有一个固定嘅标准，系啊，一定要有固定嘅标准。咩意思呢？即系话你睇 A 嗰件事，你系咁睇；睇 B 嗰件事咧，最紧要都系同一把尺，呢啲叫做同一个尺度咧，咁人哋先至唔会觉得你喂。咁你玩晒啦，系咪先？你个龙门任搬啦、啊，所以咧，我哋咧点解近呢几年咧流行呢一个讲法咧，就系好惊人哋就会搬龙门嘅。嗱，如果系咁嘅话咧，我哋就一定要好好地睇下，究竟而家咧系咪真系龙门任你摆啦？仲记唔记得咧？早排我哋咪见到即系吓，我哋有位 KOL 咧好威水噶嘛，即系佢就不停咧就喺度监察一份报纸。咁点解佢会监察嗰份报纸呢？就是、因为当时嗰份报纸里面有个专栏作家对住一个细细嘅人呢，由于觉得佢嘅即係政治上面嘅取态呢值得批评呢，佢就讲咗嘅。咁讲咗报应类似呢啲说话嘅。咁结果呢，呢、這个 KOL 呢其实就每天呢都有好多嘅监察喺度。而且呢佢都呼吁大家呢，就是、有良知嘅人呢唔应该即係再睇呢啲嘢。甚至乎觉得呢咁样系凉薄嘅，系唔应该嘅。觉得呢啲叫做凉薄啦、粗鄙啦、冷血啦，咁好多嗰啲支持者呢都係有用类似嘅说话㗎，亦都话呢即应该身体力行呢就此予为伍㗎。嗱，我个人觉得呢，既然嗰把尺係咁样划咗出嚟嘅话呢，我哋应该对呢所有事情呢都係一视同仁㗎。咩意思呢？即係话对住任何你觉得同你政见唔相符嘅人呢，都唔应该因为咁样呢而对佢嘅身体啦、健康啦、疾病啦就即係有任何嘅即係嘲笑啊或者批评嘅。嗱，跟返佢嘅尺度呢，照计应该係咁样嘅。咁如果係咁嘅话呢，咁琴日就有其中一位嘅立法会议员就对住另外一位就话俾人嚟听自己患咗呢一个脑生瘤嘅议员。咁佢个说话就话哇判刑前就患绝症，你玩晒啦！嗱，咁你话啦，用翻相同嗰把尺， 用翻相同嘅标准，用翻相同嘅嗰个龙门嘅话，咁照计呢一位 KOL 系咪都应该走翻出嚟，对住呢一个话你玩晒啦嘅议员，系咪都应该每日都监察佢嘅面书，甚至乎系咪每日都应该话呢啲人凉薄啦，呢啲人咧就冇人性啦，系咪都应该最后加翻个结论就系此喻为伍呢？嗱，咁先至可以啱翻个尺度，咁先至啱翻个龙门。如果唔系咧，我哋会乱嘅。系咪即系话咧，你唔中意嗰个人咧，我哋就可以话佢系凉薄？但如果你觉得嗰个系自己 friend 底嘅话咧，就可以话哦，每个人嘅感受都可以唔同嘅啫。嗱，我哋会乱嘅，咁到时下次仲有呢啲人又犯咗呢啲即系咁凉薄嘅说话，咁一人嚟攞翻呢个龙门出嚟，我都系讲下自己感受啫。咁点算好咧？嗱，一视同仁。一系咧就大家都可以咁凉薄，一系嘅就不如大家都高尚少少，高抬贵手。喂，真系香港仲唔够乱咩？医生都好忙噶啦，你系咪即系希望咧喺呢个时候咧，仲要啲医生走出嚟同你讲话？其实咧绝症系唔会攞嚟乱咁玩嘅，希望咧大家都可以高抬贵口啦，唔该。风头火势。啊！唔知点解啲人入嚟就系问我有冇睇到，又冇人问阿黄耀祖嘅，莫非佢系铁咗心谂住唔睇啊？定系佢本身就唔系呢套剧嘅 fans 咧？如果系咁嘅话咧，我只系会同佢讲：哎呀，你浪费咗你好多个童年啊！但如果你系一路都有追开嘅话，我希望你都尽快可以抽到时间睇啦。我相信其实你仲忙过我啦，系咪先？喂，不如我哋揽住一齐去睇啦，话唔定我哋有机会咧可以打得甩呢场官司咧，俾我哋一齐去放一放松。轻一轻松，我哋有请五蚁侠黄耀祖。 想睇噶，不过咧真系未有时间去睇，同埋其实其他同事有问我嘅，只不过我分得比你早，人哋一早问晒啫。 咁你心情点啊？ 我心情咩啊？ 有冇 其实我开始觉得有少少烦，我又冇惊嘅，因为 第二日啫。 就算剧透咗，我觉得都唔对我嚟讲啊吓，唔系最大嘅影响，反而觉得有啲烦厌嘅咧，就都每个都喺度讨论，而自己就冇时间去睇，有啲掹自己啊，真系。 你唔好睇完之后同我讨论，唔该唔该。 今朝都有另一个同事咧， 再问佢啦， 再问啊，佢问我有冇睇，因为我女有睇，跟住佢就问咗一句：你个女有冇？ 够啦，唔系个个好似你咁有失忆同埋健忘症嘅。 咁我话我同阿祖系 风头火势黄耀祖， 你唔想知道那个同事系边个，可以避开佢咩？ 唔使啦， 我提示嚟噶，系啊，咁唔话俾你知啊，等佢一阵间同 你 讲啊。 我决定呢几日都 全 六亲。 跟住佢就话：阿天个女人佢会咩咁？ 连 music 都唔俾我系嘛？风头火势啊，系啊，豪仔咧就讲咗嗰单嘅法庭嘅判决啦。其实真系听到咧，都觉得，唉，其实做人应该有多啲同理心嘅。如果你连同理心都冇嘅话咧，又点样做一位议员？因为议员咧就真系代表住我哋香港嘅市民噶嘛。你连同理心都冇嘅话，咁你又点样可以谂到市民啊？有阵时活喺水深火热之中噶嘛。所以嗰啲嘅政党又好啦，议员又好啦，真系唉，唔该晒你啊吓。但如果一个议员又好，一个政府都好，可以睇到我嚟紧要讲嘅呢一单新闻嘅话咧，你哋就应该会更加感受到啊，香港市民啊，另外一个在水深火热的地方是哪一度？讲紧嘅就梗系话想上楼啦，系咪？啊，睇到呢单新闻，其实开头咧都几好笑咁样嘅，就想同大家分享。因为咧，啱有一位咧就80后嘅朋友咧，佢就想第一次买楼，睇咗成年噶啦，一早咧就已经系锁定咗葵涌区咧，就系佢心仪嘅单位嚟噶啦。仲见到一个单位咧就系353尺，但系咧就开头旧年11月咧已经放盘噶啦，就系538万嘅。咁你谂翻，其实个价钱都唔低噶。500多万噶咁样，但佢开头就中意咗呢个盘噶啦，已经。但系旧年放盘之后咧，1月嘅今年咧就已经成功封盘，即系你都知啦。有阵时个市唔系最好嘅时候咧，有一啲嘅卖家咧就会考虑下，不如我就唔好卖住啦，又或者等一个啱嘅价钱先卖。咁所以佢就话封盘，因为几个月之前咧楼市今年年头真系好似轻轻跌咗少少咁样。咁但係呢一排又復甦啦嘛，又爸爸聲又繼續升啊！有一啲嘅例子咧，仲話咧接近翻某一啲嘅嗰啲叫做嗰啲黃金屋苑啊，去翻嗰啲高位啊，甚至接近到呢個高位嘅情況啦嚇。 跟住咧到到今个月嘅时候咧，呢一位哥哥仔竟然见到咧呢个盘，咦？个业主唔封咯，佢攞翻出嚟卖咯，所以咧佢就即刻咧就走去再睇呢一层楼啦。跟住咧仲知道呢个业主原来同一日咧已经安排咗好多其他嘅准买家咧去睇楼嘅时候，佢好惊啊！佢第一次买楼啊嘛，佢好惊咧个业主会再反价啦，会反口啦，又或者有其他人会同佢抢啊。但系身上边谂住冇咁好准备啊，本票冇带到，佢又唔够胆走开，就惊咧如果有其他人嘅咧买咗个单位嘅话咧，可能佢就买唔到心仪嘅单位。最终这个80后的准业主，他决定可不可以业主，我求下你啊，我给一个临时的细订你啊，个细订就是我现在个身有500元，这个就是我身有的钱了，你信我，你收了我这500元，跟我做一个口头的临时买卖合约，你信我，两个钟头之后呢，是两个钟头啊，我就会补回呢，就是我开头那个大订啊，不是这个细订啊，跟着呢就是说我就可以给到15万你的了，我就补回整个数给你的了。啊！估唔到佢又真系遇到一个好嘅业主，佢见到呢一位嘅朋友咧咁有心啊，想去买楼嘅话咧，佢就话好，收咗你500蚊先，跟住你两个钟头之后咧，俾埋个订我，跟住呢层楼咧，我哋就开始进行呢个买卖嘅手续啦，咁样。其实见到咧，我都会觉得啊，原来人家仲有少少爱啊，因为你知道啦，嗰、那个业主如果一日咧已经有咁多嘅准买家安排咗去睇楼嘅话，可能佢可以有几多嘅选择嘅，又或者佢可以选择再反价嘅，但起码呢500蚊。落咗个咁细嘅订，令到呢位80后嘅准业主咧可以拥有佢第一个嘅物业，第一个嘅单位。但我谂呢一件事同时间亦都话到俾大家知，哇！水深火热系乜嘢啊？而家任何嘅盘啊，不论边一个区啊吓，曾经咧之前就真系有啲封咗盘唔卖，因为个价钱低咗啊嘛。但系爸爸声已经升翻啦，喺唔同嘅黄金屋苑嗰度咧，最近啊呢两个礼拜咧都可以话系创新高啊，甚至话有啲就系话咧，我 hold 住咗两个月唔卖，跟住嗰个价钱咧可以争50万咁多嘅，唉，各位朋友，唯一一个字，我哋继续挨吧啦。风头火晒，每朝见到佢咧，即系要做呢个铁线公主啊！其实唔单止啊，佢唔知泼噶，佢系一泼咧系泼两个钟嘅，佢真系会泼到12点咧，佢先至觉得咧个人暖翻啊！所以我都好希望啦，你个仔咧将来真系可以做到个发明家，发明唔同嘅嘢啊！去帮你解解暑啦，桂花田。 是啊，要啊，我都已经同佢讲咗，我话啊，即系咁啊，系咯，好多嘢发明，希望可以咧，令到呢啲咁嘅年纪嘅女士咧，唔好成日咁热啊。系啊，真系好耐时间先可以将自己 calm down 啊。嗱，真系咧，自从咧生咗小朋友之后咧，嗱，我个手袋咧就真系越嚟越大，就越嚟越重。啊，点解咧？因为带小朋友出街咧，真系咧唔可以两手揈揈咁潇洒嘅。咁我又就啲习惯咧，就不经不觉咧，由10多年前开始咧，到今天咧依然都有做嘅，就系我个手袋里面必定有干湿纸巾啦，一支细嘅消毒药水啦，同埋一支水嘅。咁啊，呢几样嘢咧都一定喺我手袋里面一定有噶啦。所以有好多同事都问阿天有冇纸巾啊，我就会问干定湿啊，佢整整下佢哋之后咧就话啊，知道有湿纸巾供应，佢都话唔湿纸巾啦，可唔可以有啊？咁系啦，必有嘅。不过我较喜欢咧就用针得热水啊，嘅嗰啲胶水樽。当然啦，针水啊都要有呢个步骤噶嘛。咁啊，先针冻水，再后加热水，咁就唔会啊，因为啊过热会令到个胶水樽咧有化学剂咧走咗出嚟，咁啊饮埋落肚啦。啊，但系有好多朋友咧，佢哋咧就较喜欢用呢个保温壶系啦，即系我拍档阿黄耀祖同埋阿曾潮咧，佢哋系中意用保温壶嘅，咁啊吓，既可以保暖又可以保冻，咁啊都几好。同埋咧，即系大家知唔知道咧？即系呢个叫做保温壶咧，如果有啲即系污糟啊嘅时候咧，你要点样处理咧？点样清洗咧？有冇勤啲去洗呢个保温壶咧？嗱，因为香港理工大学咧就做咗个检测。佢就话如果个保温壶咧唔常清洁，又或者咧用错方法去清洁咧，咁你就连埋嗰啲细菌啊，大量嘅细菌咧一齐饮埋落个肚度啦。点解咁多朋友会用呢个保温壶？话明保温啊，咁啊，梗系佢因为可以有 keep 冻，有 keep 到暖啦，咁同埋封得几实下嘅，佢又唔系好漏水嘅，啊都系嘅，啊都几安全唔漏嘅。咁但系咧，知唔知保温壶可以装啲咩入去咧？吓？ 平时都系咪装下啲中药啊、茶啊、果汁啊、牛奶啊或者啲碳酸饮品咯？啊，咁咪就系唔得咯。医生话原来咧，因为呢啲饮品咧高蛋白质啊，喺保温情况之下咧，好容易滋生细菌噶。咁而果汁同埋碳酸饮品咧，啊系会含有呢、這个。酸性物质咧，可能会令到咧溶咗嗰个保温壶里面有啲金属啊，咁你咪连埋嗰啲嘢饮埋落肚咯。啊，仲有千祈咧就唔好用呢个降丝刷咧，就猛咁省佢啊。因为咧，同埋摆过咗一日嘅饮品咧，就要倒咗佢。千祈唔好觉得，诶、哎，都摆咗一日啫嘛，咁啊，糖尿病得咁实，应该冇问题嘅，唔系噶，因为好多菌噶。诶、哎，讲到咁样，咁咪即系叫大家唔好用？唔系，只系提醒大家要用保温嘅时，保温壶嘅时候要小心处理，咁就可以用得安心啦。 无奈倾心一吻。就算心动，现实可惜不配与你相拥。曾匿于一刻的接触，哪管即将结束，已经满足。夜半再相依，迷雾里牵。长夜梦中有过动魄迷人片段，没法再相见，一醒了完全逆转，就似梦里面自然爱海。谁奢想一生都抱紧，至少一刻快感，亦当缘分。夜半再相见，迷雾里牵圈，长夜梦中有过动魄迷人片段，没法再相。 佢系邓紫棋啊，睡公主啊，电话号码18723888，18723888啊。 冇错，呢个环节咧，我哋十一点九就会出现噶啦。这么近，那么远，在那遥远的附近之，你唔系未去过啊？ 今日讲西贡区。 西贡区啊，嗱，西贡区咧好大嘅，咁啊，即系希望大家咧可以咧，即系讲下啲啊好特色嘅一啲地方啊，俾我哋去行下，即系一啲路线图啦，可以行山路线图啦，烧烤嘅好去处啦，即 系 除咗啲大场之后，仲冇啲隐即系隐蔽啲嘅位置，喂，一定嗰度一定包有位又可以睇下风景啦。 你好似讲翻以前嗰啲 disco 咁样 咧，佢讲紧根本就系你提供俾我啦，我想去西贡烧烤又亦都有位啊，咁 样啊，不如电话啊嘛，咁仲有即系边度有啲，因为西贡好多呢啲小店咧系好特色嘅，即系唔系嗰啲大型商场嗰啲咁啦喺度啊嘛， 食嘢又好，买嘢都好，其实都有噶。 嗱，你可以自然风光系一啲推介啦，饮饮食食一啲推介啦，点解特别提自然风光呢？其实你有冇留意咧？每逢嗰啲天文现象咧，咩狮子座流星雨啊、鹰线座流星雨啊、仙后座乜嘢流星雨都好咧，西贡都系一个咧，即系最佳观赏地点之一嚟噶。 嗱，一阵间我要俾定一个嘅，因为我已经做咗资料搜集啦。今年嘅年底咧，系有一个咧，唔知边一个座一阵间睇翻啦吓，佢都话究竟西贡边一度睇系会好咧，一阵可以同大家分享。 即系我相信应该有唔少我哋听众咧，都系曾经去过睇呢个狮子座流星雨咧，就喺西贡嗰度。我第一次睇嘅时候，都系喺西贡嗰、那个嗰条堤坝嗰度咧，咪可以行出去咧，跟住一大片嘅即系山山地，全部都系扎晒荧幕嘅，所以我脑海里边永远西贡咧都 系嗰一幕出现啦， 充满浪漫嘅情怀啦。知唔知呢个咩嚟 ？F4 个流星花园嘅开头嘅啫。陪你去看流星雨。 好啦，我哋欢迎电话号码18723888，西贡区之友，欢迎大家打电话嚟介绍下你哋个区有啲咩好去处啊？ 系啦，听你电话啦 吓。批评拒绝接种疫苗的人是公共卫生问题的计时炸弹。世界卫生组织公布一份有关婴幼儿使用电子屏幕的指引，建议不足一岁的婴儿应该完全不看电子屏幕，两岁到四岁的幼儿每日平均使用电子屏幕的时间不应该超过一个钟头。世卫今次是首次公布相关指引，列明使用电子荧幕的包括电视、影片以及電腦遊戲。指引提到五歲以下的幼兒應該養成良好生活習慣，多做體能活動和有充足睡眠，預防日後出現的肥胖和其他疾病。天氣方面，高空反氣旋正是覆蓋南海北部和廣東沿岸，而本港地區今日的天氣預測是部分時間有陽光，日間天氣炎熱，稍後局部地區有驟雨，吹和緩的南至西南風。展望未來一兩日有驟雨，展望未來一兩日是驟雨增多以及有狂風雷暴。現在氣温是29度，相對濕度 76%。 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9,767点，跌38点，总成交金额359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82点，跌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146点，跌8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90蚊，跌3蚊；中国平安93.5，跌6.5；中国铁塔2.2，跌8仙。吉利汽车16.58，跌3毫；建设银行6.93，跌3仙；中国移动74.1，跌5.5；友邦保险80.4，升2毫；中国海洋石油14.55，跌1.8。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841，英镑10.123，瑞士法郎7.688，澳元5.505，加元5.814，新西兰元5.177，欧元8.75，每百日元对港元7.00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808。日经平均指数报22,280点，升80点。港金现价报11,920蚊，比上日收市升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76.43美元，卖出1,276.6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长沙环道方向旺角近住蝴蝶谷道咧系有交通意外噶，咁而家最主要影响到咧呈祥道落翻去蝴蝶谷道咧系挤塞，咁重复一次啦，就系、是、长沙环道方向旺角近住蝴蝶谷道咧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影响到咧呈祥道落去蝴蝶谷道咧系挤塞嘅，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啦。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路面方面，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咧，而家龙尾虎山道桥底。另外佐敦回民道咧，一带交通都系挤塞。喺新界沙头角公路龙跃头段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龙跃头乡公所一段都系挤塞。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渡船街东本街方向美孚、狮子山隧道入口方向沙田、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方向上水、连翔道南昌村方向美孚、清水湾道郑直之方向大清、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俊览中学及大专学界体艺精英， 学界超声道 主持钟杰良、黄晓莹、姚祖恩、彭美思、Miss V 分别请嚟。 大家好，我是来自乐善堂梁植伟纪念中学的吴以林， 他是中学微电影创作大赛冠军。 大家好，我是香港柔道运动员李国荣 Tony， 他是大专柔道金牌王者。 大家好，我是张宏希， 他是学界第一组别四百米栏王。 学界超声道 逢星期六晚九点第二台。 行山前要做什么准备？等渔农自然护理处话你知啦，穿合适的衫裤和鞋，留意天气变化和身体状况，带够水和注意防晒，事先计划好路线，不要自己一个行，还要行有管理和维修的山径，危险的地方好像悬崖和山间千奇米去，那就万无一失啦！出发，万事俱备，落油郊野。 点解会发生工业意外噶？ 老板，我知道你嗰时啊冇揾一个合资格嘅人士检查个棚架咯。 你又知 道？五年前动态回顾提醒我。你仲有老板啊？你话咧要悭钱冇买到条独立救生绳啊？ 吓，你又知嘅？ 动态回顾提醒我嘅咯。 咁有冇提醒大家咧？要听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精安短剧》，嘉宾有佢。 高处工作咪揾命搏，安全守则开工第一。我系石永利。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好啦，一八七二三八八啦，今日讲西贡嘅，咁啊有啲西贡嘅 fans 啊、街坊啊，有啲咩景点啊、美食啊，欢迎打嚟一八七二三八八，我哋晏啲十一点九嘅时候咧，就会同你哋一齐倾噶啦。 系啊，因为咧即系知道每逢假期嘅时候咧，都好多人咧就会去郊外游啊。咁啊，究竟啊西贡有咩地方，你系即系每次去咧，就一定去每次去都睇到唔同嘅画面啊等等，或者去唔同嘅地方咧去过之后觉得好玩，咁不妨介绍下 啊。系啊，面书留言亦都无任欢迎嘅。嗯，报个气温先啦，好嘛？ 而家气温啊，29度，相对湿度75%。听嘅节目《风骚快活人》 系啊，好热啊，今日都真系好热啊！但系起码有阳光，我哋好开心啊，系咪？但系有一啲嘅人咧，系唔太喜欢阳光嘅。 系系， 大家喺身边见有冇遇到啊，或者认识一啲嘅女士啦，佢哋嘅防晒有几充足啦，或者有啲人里面个脑会谂有几过分嘅？ 哦，其实我不嬲都形容嗰啲人咧，其实就系隐世。生存喺都市上面嘅吸血僵尸，佢哋就係最后一批嘅。 喂，唔係嗱，当然啦，即係讲緊除咗喺 身體上面可能真係唔吸得陽光嘅，咁 啊有一啲 係 有需要嘅， 係有啲需要朋友，我哋唔計佢哋之外咧， 古墓派嘅傳人嚟嘅。 咁但係有啲女士咧，真係好容易會出雀斑，一出就好難收，你明唔明啊？出就易，收就難啦、啊，啲嘢係咪？ 咁有冇見過佢哋一啲嘅行為可以去到幾極致啊？ 有，之前 面堅尼咪最極致咯， 面堅尼都 真 係真 係最極㗎啦。 面堅尼佢咩啊？你上一次話啦嘛，喺個車咧、有啲女司機啊， 我見過個女司機，即係我。八卦立到啊嘛！我有车，佢有车度。 几样嘅佢个样。 佢除咗戴黑超就梗噶啦，佢仲要喺里边再戴一个咧嗰啲太阳帽，嗰只太阳帽咧仲系鸭舌咧斜出嚟嘅，即系好似以前打网球嗰啲帽咁样咧。 会唔会系梳头咋？ 唔系，但系 谂住戴住顶帽遮住咁样。 嗰顶太阳帽好明显嘅，因为咧佢嗰个鸭舌前面咧就 系 黑色嗰浸胶咧， 即 系 可以 挡 太 阳， 系 啊，嗰块胶。 因为我平时如果我冇遮头咧，的确都会戴顶帽嘅，但系落喺车度谂，唉，傻啦，边人睇到你我都会。除低佢嘅，但系嗰次我见到我个女士，那个女士我话佢已经戴咗副大黑超，仲要戴埋嗰个太阳帽咁样遮住自己， 全遮咯，全 遮，系啊，佢真系争在未，系啊，未立埋个面巾嚟嘅咋，我都觉得哇，真系你嗰个车应该系冇玻璃嘅，应该 有啲咧就会咧套埋手咧，就当夏天嘅时候咧， 有 直情试过上一个朋友嘅车，女司机嚟嘅，因为上车第一样嘢咧就戴手套，但系就唔系遮住只手， 系 即系佢唔系即系手掌。嗰、那個位置嘅係由呢個叫咩啊 手 腕嘅位置帶到去咧嗰個手踭嗰個位置度， 即係好似 話驚有兩截色啊，梗係要遮住啦咁、 啊、 樣嘅， 即係清潔阿姐咁樣戴個手套，因為真係會啊，因為有邊咧會比較接觸陽光，譬如 係嘅，如果你長期 右手邊係啦， 係啊，嗰陣時我見過日本咧有一架嗰啲即係可愛嘅車輛咧，佢、主打係女性嘅，佢直情其中一個賣點咧就係話我哋嘅玻璃咧、前面嗰、那個係啊類似佢唔止茶鏡。又话防 UV 又剩咧，佢连个广告咧都系特登揾埋几个女仔好可爱咁样咧，即系佢用个番茄摆喺面前，佢话唔会晒窿个番茄，又唔会晒熟个番茄，即系好似 sell 到就话你一样可以白里透红噶咁样。哇！即系果然女人个车同男人最大嘅分别就 系 咁样。 喂，梗系啦，又会有折射噶嘛？ 你 几 时有见过陈法拉嗰个车会同你 sell 就话咧，保证阿男士你揸上去唔会晒黑你啊，成星你买啦咁样。冇， 但如果可能咧喺个女士个 market 度， 就会啦，就会 车我哋嘅防晒。做得最好，應該真係有 selling point 啦、 哦。我明啦，即係男士咧就睇佢防撞指數，女買車嘅時候就話唔知佢個防曬指數幾高啦。 唔知我哋前面嘅擋風玻璃可唔可以折射咗？因為好多時咧前面嘅車兩位喺側邊嗰啲咧，陽光直射即係會反翻過嚟啊！哇，嗰啲強光好緊要。 我哋男人我哋唔明白。 嗱，但係作為一個司機啊，就算如果真係有一架防曬嘅車啊，可能可以幫到你勁過防彈啊，可能啲女士會覺得。但如果你喺一個公共交通工具裡面度，你遇到一位女士，佢好怕曬嘅，你睇得出，佢竟然喺個袋度擔起咗一把遮。喺个巴士入边度，你又会有啲咩反应咧？ 系咪开篷巴士嚟噶？ 唔系、 开篷巴士。 其实又唔明点解咧咁多个，可能又真系冇位，又佢需要坐嗰个位啦。 嗱， 佢 就系坐嗰、那个 坐车头位、啊。 巴士上层里面咧、最前嗰个位置。 我最中意坐嗰个位置车头， 因为多嘢睇啊嘛，觉得系。 系同埋冇人逼啊，诸如此类啊嘛。 但系你唔觉脚顶嘅咩个位 置？脚固定嘅咩？ 咩啊？你咁长啊嘛？你只脚、 哦，但我只脚又瘦嘅、 哦， 又唔似你啦。 我觉得好顶脚嘅，因为 阿祖阿祖就两样嘢都唔 咩都唔搭啊！你记唔记啊？唔 系佢唔坐，佢 呢个全部都唔 坐车头系啦， 系啊，我蹬脚嘅啫，我净系 蹬脚都好紧要啊！ 因为有一位女士咧，就你系你屋企嗰啲朋友啊，深井嗰边住嘅应该，因为就喺嗰边嘅一个嘅面书群组咧，就有人上咗一张相，就有一个咧个啲皮肤你睇咧，哇真系白得好紧要噶，反光，我都佢系阿范冰冰个 friend 嚟嘅，因为范冰冰有啲传闻出嚟咧，话佢一年系会敷七八块 mask 出街都敷噶，影过相噶啦。 有一个仲夸张嘅，话佢打紧边炉都敷 mask 啊。 吓， 系啊， 因为打边炉有蒸汽啊嘛，咁顺便蒸汽咯。 系、 哦、 啊，即系话打边炉都敷 mask 嗱，佢就冇敷住个 mask 嘅，但系佢成个即系套装啊，系乜嘢咧？太阳眼镜 系 有。跟住咧就穿著黑色嘅衫、黑色嘅褲咁樣嘅， 係咪長袖？ 唔係短袖嘅、哦，但可能咧佢就坐咗呢個位置嘅時候咧冇辦法啦，佢唔想曬，所以決定咧喺車頭呢個位置度咧。佢擔起咗一把遮， 係嗰把縮骨遮， 所有人都係望住佢，因為你喺巴士入面度開遮，喂，你知我哋香港中國人啦、 啊，好罩忌噶嘛， 室內開遮啊嘛， 即刻有人就話：哇，係咪小芙蓉啊？係咪淨得我見到嘅？點解會喺室內度揸住馬遮嘅咁樣？因為但係佢就話咧，誒呢位女士咧，佢嘅姿態咧係非常之端正嘅，即係冇佢唔自覺得有問題嘅， 即係唔阻住人嘅，又唔會篤到後面嗰個嘅。咁又 喂冇講話篤唔篤到嘅喎。 嗱，如果我 坐車噶嘛， 隔離嗰個嗱，後面嗰個應該都未必會篤到嘅，但係又張相咧就睇唔到佢隔離有冇人。如果隔離嗰個咧，應該點樣都會有影響，起碼個心理都有影響啦，個面積個陰影都幾大嘅，無端端室內開遮，你咩意思啊？咁樣 唔使遮我喂， 係啦， 除咗隔離喎，真 係即係好似隔離冇人嘅。 我唔知有冇啊，總之我想問下啦，大家仲有冇見過一啲咧，即係咧可以去到咁極致、咁誇張，喺公共交通工具都唔可以曬黑叫防曬嘅例子咧？ 但我反而中意咧啲網民咧對佢呢個行為嘅解讀咧，除咗防曬之外咧，竟然有人啊～同情地諒解，好似豪仔上身咁樣啊？點解話我上身咧？我最怕凍噶嘛。 嗯， 有啲網民竟然話佢好似係想擋住啲冷氣嘅出風口。 有人係咁講， 我中意呢個解讀啊！真係 呢個幫佢解釋都可以有。 無論成唔成立都，我都覺得咧好有創意。 嗱，阿田，你就一世一定唔使咧，一世都唔使應該喺直播室裏面度擔遮啦，唔使擋冷氣啦。 唔係，佢有中央冷氣，除咗有即係對住個座位裡面有冷氣之外，仲有中央冷氣嘅嘛。 有啲 可能 係 凍 聲㗎， 凍聲又真係可能會咧吹到佢喎。 但我諗即係我已經好怕凍㗎啦，我從來都未試過諗住攞把遮嚟擋住個冷氣出風口。 我有試過即係著住嗰啲 hoodies 嗰啲有頂帽嗰啲衞衣咧， 笠埋 自己個頭咯。因為真係好大風啊，唔想病就笠住咗個頭，有試過嘅。但係到喺個巴士度開遮都真係未見， 真係難嘅。 其實佢喺巴士裏邊戴太陽眼鏡咧，我呢面皮薄咧，我都已經唔敢做噶啦。 哦，咁我又 OK 喎。 係啊，即係我已經俾人會覺得就話我要室內噶啦喎。 明星啊你啊，係 啦，明星啊你而家咁樣。 我頭我今日翻到嚟之後，因為我兩隻手揸住嘢嘛，冇除到太陽眼鏡啊嘛，上到二樓 office 先發覺，哎死啦，未除太陽眼鏡，一陣啲同事見到我以為做咩？你扮明星啊？你做咩啊？你 唔使驚啊！跟住你見到我入嚟，我都係咁做啊。 係啦， 係咯，我好趕添啦。但係你話女士咧，即係嗰個防曬咧，其實我呢個我諗真係極知噶啦，但系咧，反而你见过啲广告咧，咪成日 sell 啲女性嗰啲即系防晒用品咧，有阵时就影住佢哋你平时嗰啲状况咧，我觉得系真嘅，系咩咧？譬如话只不过系由街头行到街尾嘅啫，可能即系香港条街有几长，有两三个路口就系当红绿灯咧。你见到嗰啲女士咧，佢哋全部好似咧即系玩紧呢一个咧即系杜琪峰警匪片咁样咧，不停喺度。揾 cover， 揾 cover， 系， 揾 cover， 揾 cover， 喂喂喂，嗰度前面有灯柱，有个柱角位，嘿，匿埋先，匿埋先，唔好行住，唔好行住，前面红灯唔好行住，因为前面有太阳，我哋唔好暴露喺阳光底下，匿埋喺个檐篷下边先，过咗一阵，哎 ，OK， 绿灯啦，先行出去。系真系会有咁样打游击噶， 你等巴士站都系噶，咦？啊，冇人排队啊，架车走咗。 唔系， 其实啲人咧，其实啲人已经企晒喺后面遮光嘅地方。 系啊，我知啊，你巴士你话等得耐，我都体谅你啊。行条路啫嘛，佢真系咧左闪右避咁样咧。喂，嗰度有檐篷啊，走过去。如果冇嘅话咧，睇有冇条柱角位咧，可以遮住少少咧，好劲噶，真系特务咁样啊。 嗰日咧，我哋有位嘉宾咧嚟录职安剧啊，其实嗰日系天阴嘅，即一定你唔会形容系有阳光嘅，即你仲开始担心会唔会落。落雨嗰種嘅天氣嚟嘅，咁我就喺門口度等緊小巴啦。跟住我都見到咧，佢一落車嘅時候咧，即刻開咗把遮遮住自己先，跟住就行入嚟啦。跟住我喺對面都望嗰時，我知道，咦？我知道你係嚟錄職安嘅，我知道有咩嘉賓㗎。啊，嗰段路仔咧又唔係淨係拍到冇拍到入嚟嘅，即係佢架車仔咧就拍咗喺出面。 其實都唔使三十秒行到嚟啦。 都唔使三十秒，佢開遮喺嗰刻我就真係發覺，哇！女士啊！真系呢、這个防晒啊，系要做到好足先至得噶，真系。 我哋直播室嗰位女士， 吓、啊， 你有冇拍做呢样防晒、啊？所以其实调翻转，我哋应该鼓励佢做 咩啊？ 晒得多就真系。 我有讲到我要买俾佢，因为佢年纪大啦。 买边样啊？遮啊？ 唔系啊，防晒、啊。佢、啊、都六十岁啦，啲皮肤冇得翻转头噶。 摆遮啊！我女笑我，佢妈咪你唔系摆遮啊嘛？咁样、啊。 唔系你个女冇办法，你个女天生已经系汉子嚟噶，中意攀石嘅你又唔会见到你个女担住把遮攀石噶、啊。 如果有人咧设计咗啲嘢咧，你攀石嗰阵时都好似一顶帽咁，上面有把遮咁样开咗嘅话咧， 咁几好， 真系几好笑啊！ 系啊，所以咧，我觉得有时香港啲女士咧，因为惊太即系怕晒太阳咧。你好少見到喺沙灘度咧，佢哋會有好多嗰啲水上活動咧，即 係有㗎。佢哋仲化咗全妝，影完相，跟住就揾翻咧有瓦遮頭啊嗰啲嘅地方遮住㗎。 咪因為咧，我今次去 買一副邊帽啦。 係啊，我去到台灣咧，其中有一次去咗個沙灘啊嘛，因為諗住同個僆仔去玩咧，跟住我喺度望住，我見到有好多。 你真正有目標？ 目的真系同个僆仔去玩？ 唔系，我冇谂到会遇到噶嘛。跟住一双一对嗰啲情侣咧，唔系净系嚟影张相噶，佢哋全部咧真系去嗰度玩水上活动咧。哇，真系你要几靓有几靓，要几薄有几薄，咩都好啦咁样。我一路望住，我一路心谂，如果香港嘅女士咧，应该唔会咁做噶，因为即系惊晒啊，有呢样啊，又点会同你出去咁样去？ 但系佢应该系管同色咁嘅， 系啊，即系好似罗拉咁样噶啦，已经喺度。 应该唔系怕晒嗰啲朋友先会咁样玩啊。 其实阳光系好朋友嚟噶，我哋唔好怕佢啊。 啱啊，但系都要做足防晒啊，系咪？ 系咪啊，早？ 我想晒太阳啊，冇时间啊。 唔好怕个红日啦，红日其实好嘢嚟嘅。你一勤啊，陪伴我哋，鼓励我哋，都唔知几多年啦，已经吓。 我想问下两个拍档咧，曾志豪和黄耀祖，想唔想做一个名人啊？ 做紧噶啦，已经 做 紧噶啦。 李嘉诚咁啊，举个例啊、 哦，有钱人啊，你咁啊，另外一件事 做紧啦， 有钱人想做。明星我從來都冇呢個諗法嘅， okay. 因為我覺得咧係凡事有得必有失嘅， 係、okay. 啊， 即係你有咗一啲錢，知名度你會失去一啲嘢，我唔想 啊，係啦、啊，你知道會失去啲咩嘢咧？ 自由咯， 嗯， 係啊，我覺得 我願意換取， 你願意換取， 係啊， 係真係， 我唔願意，願意，我唔會即係如果我知道我要做得更加多嘅話咧，可能會失去咗一啲同屋企人相處嘅時間啊，同玻璃公主相處嘅時間啊，咁、嗯、我唔敢諗，因為我輸唔起，我真係輸唔起。 真系觉得会冇咗佢自由嘅。 我希望有朝一日我能够可以对住记者讲，可唔可以俾啲时间我，俾啲私人空间我，想落去吉串鱼蛋啊？ 啊，系啊，真系啊！你估你做一个名人吉串鱼蛋咁容易啊？ 系啊！如果有朝一日我都可以讲到呢句对白就好啦。 哦、okay, 然后我再讲第二句对白，我再讲第二句对白嘅就系话。 其实钱对我嚟讲即系一啲都唔重要嘅，我要嘅系陪屋企人嘅时间。 暂、啊、时 又讲唔到呢两句真系吓。 嗱咁咧，诶、即系蔡英文大家识啦，系咪？咁咧， 蔡英文都识添。 蔡英文啊，讲紧。咁咧，佢都好得意喎。佢哋出席咧一个 night night show 咧，咁同人哋即系访问啊，即系一个喺台湾里面一个 show 啦，咁啊即系 talk show 啦 ，talk show 啦 ，talk show 啦。咁佢一系访问个主持人访问佢，咁佢就话啦：啊，其实咧你即系做到咁重要人物嘅时候咧， 总统啦已经做到。 你觉得系咪即系唔系？佢一开场白就系咁讲，佢话你知唔知今次邀请你咧，其实咧我都好麻烦啊。那个主持人话：佢系咩？有咩带嚟俾你咁麻烦啊？你觉得有啲咩麻烦啊？ 因为咗要同佢约时间。已经系褪咗可能好多个月啦，咁样 中 间 有好多嘅关卡先至 约咗啦，今晚嚟做噶啦，佢、已经嚟做我哋嘅主持，即系 嘉宾 做嘉宾啦，系啦。 边个有好多问题话？ 嗰、 那个 主持人啊， 个 主 持觉得好 麻 即系因为约咗 你咧都好麻烦，即系话有啲嘢有啲程序咧。 每个问题要审批过，问佢啲乜嘢，倾啲乜嘢， 安全保险保护咯，人身安全。咁佢总统嚟噶嘛？ 系咯。佢话咧，你知唔知啊？唉，平时咧我咧可以掂行掂过咁入嚟啦，即系。佢主場嚟噶嘛，但係今次咧就唔得啦， 要 check 袋啊，有成咁樣， 要經過咧好多個安檢啊，先咧嚟翻我個位嗰度。佢話：唉、哎，即係其實都好似有啲少自尋煩惱，自己攞嚟煩嘅咁。好啦，咁跟住咧，又再問佢咯，其實你平時咧嘅生活咧係點㗎咁？係咪即係想做啲咩都可以做？因為你咁高級啊，即係去到咁高位置啊。佢阿蔡英文就話啦。其实都唔系噶，佢咧大家都知道我好中意开，中意揸车噶啦。但系当我问下助手话可唔可以揸车嘅时候咧， 唔可以。 系啦，可唔可以揸车？佢都会问佢助手噶。咁、跟住咧个助手话可以嘅。咁跟住就招呼佢啦。但系咧跟住话唔好意思啊，你开车嘅时候咧，我哋都会一前后左右都有一架去保护住你咯。佢话呢啲带来俾我真系好唔方便，好唔高兴啊，好唔自在啊，你明唔明啊？好啦，跟住咧又到问咧，咁你会唔会去即系个主持人又问佢，你会唔会去夜店买宵夜啊？即系去啲便利店买宵夜噶？佢话我都会嘅，我都中意行街买。 咁可能佢就知道系咯，厕纸个价格 都要噶嘛，系啦。跟住咧佢就话啦，但系呢个时候咧，你就会发现侧边你有好多人咯， 系 即系因为好多。 阿强点解又见到你嘅？哦，我今晚翻呢头嘅啫。 系啦，佢就话因为有好多人要保护佢啊， 系 即系所以佢每次出动咧，佢都话。令到好多人有好多工作忙啊！ 哦，咁一定啦，佢个人身安全一定系最重要噶啦。 系啊，即系咁，但系你未做之前，你唔系咁噶嘛，系咪先？你做一个市长啊，或者做一个议员，你唔会咁噶嘛，系咯。咁啊，到佢话咁其实有啲咩系最方便你噶？咁 最方便佢啊？ 你估系咩？ 点为之最方便？ 即系话 做咗呢、這个即系。總統嘅即係佢嘅職位之後咁樣， 最方便啊！ 有樣嘢都好方便嘅，即係唔使話咁勞師動眾。 哦，即係唔使有咁多限制嘅、 又可以有自由地活動嘅。 屙尿。 点解你会觉得屙尿嘅？ 因为要有 喂，你冇理由跟埋我入去厕所啦啩？ 系啊，佢系话就系咧，佢啊当佢需要去厕所嘅时候，佢咧就可以求其行一去行过一个警署，仲要行动代号101。 咩？佢要去警署屙尿噶？ 唔系，即系咁讲啊！即系话如果佢梗系唔系一定要去嗰度啦。即系佢话如果佢去到警署咧，即系想去厕所嘅时候咧，佢就有个行动代号。101 咁因为警署嗰个地方本身已经安全啫。你话如果去到一个商场入面啦，佢要去嗰个公共嘅厕所啊， 先封 我估之前应该有好多人去检查过先。 阿总统，你俾半个钟头我哋 check 清楚里边先，但系好急、啊，你俾半个钟头我 check 下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香港电台由林汉山报道新闻。占中案获判缓刑的朱耀明表示，最快两个星期内决定是否上诉，如果上诉，考虑的是罪名方面而并非刑期。朱耀明出席一个电台节目之后提到，昨日看到陈建文被押到惩教院所回头望的片段感到伤心，反问陈建文犯了什么罪，又说如果陈建文犯了爱香港的罪名，其他评论刑期轻重的香港人应该要思考这些人是为了香港社会而被判监。朱耀明在发言期间一度感触。 對於立法會議員何俊賢在網上就陳淑莊腦部有腫瘤發表的言論，朱耀明說對於這些言論並沒有感到憤怒，作為一個人要有基本的憐憫和同情，不會對為公益而受到監禁的人說出一些刻薄的說話。民政事务局建议修订游乐场地规例，加强规管康文署辖下公众休憩用地，检控违例使用音响的人士。局方向立法会提交的文件表示，过去多个康文署辖下的公众休憩用地有团体用扬声器和乐器等唱歌，造成噪音滋扰附近居民。不过现行条例只能够保障游乐场地内的使用者，即使康文署职员证实有人受到影响，如果欠缺在场人士作证，署方不能够检控，令到執法工作相当困难，因此政府提出修例，将现时规例内任何其他使用游乐场地的人改写成其他人，令到公园附近居民以及康文署公园职员等人士都可以成为控方证人，以便更有效规管场地内的噪音。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预计美朝谈判会有波折，但仍然希望双方达成无核化协议。蓬佩奥接受美国传媒访问的时候说，美朝二月份在河内举行的峰会展述双方的立场，形容谈判具挑战性，希望有更多机会认真对话。蓬佩奥一直坚持要求北韩全面放弃核计划，他说绝对相信北韩领袖金正恩愿意以弃核换取不被国际孤立。法国传媒报道，调查人员发现巴黎圣母院大火中存在人为错误。法国一间电视台引述调查人员说，巴黎圣母院的火警警报在当地星期一傍晚六点几发出第一次警报，但负责勘查看的人员找错了地方，是一次人为错误。20分钟之后，警报器发出第二次警报，当时已经发生大火。另外，有法国报章报道，调查人员在现场发现7个烟头，虽然并没有证据显示是火警源头，但圣母院维修施工现场暴露出的问题已经引起调查人员关注。负责圣母院维修工作的公司已经承认，在圣母院塔尖周围搭建支架的工人违反了禁烟规定。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是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天气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骤雨增多以及有狂风雷暴。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779点，跌24点，总成交金额415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78点，跌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127点，跌108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90.4元，跌2.6；中国平安93.4元，跌7.5；中国铁塔2.2元，跌8仙；吉利汽车16.46元，跌4.2；建设银行6.93元，跌4仙；中国移动74.3元，跌3.5；友邦保险80.45元，跌2元，系升咗2.5元。融创中国40.35元，跌8.5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1，日元112.01，瑞士法郎1.021，澳元0.702，加元1.349，新西兰元0.66，人民币6.73，英镑对美元1.291，欧元对美元1.116。日经平均指数报22,275点，升75点。港金现价报11,932元，比上日收市升32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76.24美元，卖出1,276.5美元。 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长沙环蝴蝶谷道啦，近住金泉街有交通意外啊，咁影响到而家呈祥道落蝴蝶谷道方向咧比较挤塞噶，就系蝴蝶谷道近住金泉街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呈祥道落蝴蝶谷道方向咧就比较挤塞。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骏发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繁忙，龙尾虎山道桥底，佐敦的汇民道一带都是比较挤塞。在新界啦，沙头角公路龙跃头段去返粉岭公路方向，近住龙跃头香公所一带都是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狮隧入口沙田、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上水、渡船街东莞街尾窟、连翔道南昌站尾窟、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啦，同埋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大家留意啦，司机拒绝提供呼气测试样本是会被即时拘捕的。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Radio 2 CIBS。 年纪大，机器坏，老咗就冇用，边个话噶？ 我哋系一班关心长者议题嘅朋友，欢迎收听社区参与广播节目。 老想跟你说， 你嘅平台亦系多元嘅平台。 坊间咧有好多素食嘅谬误啊，我都希望透过节目咧去分享，等大家咧素食咧都系食得健康一啲、精灵一啲。由黄海欣制作嘅素人素食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水务署供应的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是大厦供水系统的状况会影响食水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的潜在污染风险，再制定和执行相应的控制措施，例如定期清洗大厦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由我识佢开始，佢嘅目标只有一个， 消灭半个宇宙嘅忧愁同悲伤。 如果佢可以集齐呢三把声音， 再拍一拍手指就可以完成。 讲多次，佢叫咩名？ 丰收 快活人。 喂 ，Mone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爆表啦，三十度气温啊，相对湿度74%啊，咁啊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天气炎热，你话咁嘅天气最适合梗系去 郊外啦， 西贡啦， 系啊，电话号码1872388啦，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咧，去推介下西贡咧有啲咩地方好去处，有啲咩地方咧好食，哎，我觉得喂好特别噶，嗰度有啲咩地方可以行嘅，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88同我哋分享下。 系啦，咁我哋咧转头就会。佢咧即系接你电话噶啦，咁喺呢个时候咧，我哋又有豪语录啦。 I have a dream that one day on the red hills of Georgia, I have a dream that one day my four little children.Will one day live in a nation where they will not be judged by the color of their skin, but by the content of their character. I have a dream today. Of a stormy sky. Imagine all the people living for today. Imagine that. I have fought a very family against white domination. I have fought very family against black domination. I cherish the idea of a new South Africa where all South Africans are equal. For anybody who changes his principles depending on whom he is dealing, that is not a man who can lead a nation. You may say I'm a dreamer. 当你认为你做的这件事情是有价值的，你自己判断是对的，你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你的内心是充实的，你蹲监狱，你面临这种打压控制，这就是你选择这种生活方式，在独裁国家从事反对运动，那么面对警察坐监狱就是你职业的一部分。 这个苦灰是能够拿走的时候，我都会无悔地入客。 判词那里呢，说我们很天真，说我们相信呢通过占领行动呢可以争取到普选，但是有什么天真得过相信一国两制呢？但是我和很多人都仍然相信一国两制，同埋愿意保卫这个一国两制。 但是没有公义就不会有和平，没有公义就不会有幸福，这条苦路是需要有人踏上去。 踏上这无尽旅途，怪飘散消散失散花火，重燃起重燃点起鼓舞，或许到最后没有完美。 最后连自己都相信，勇气不再热血结霜，开始裹足停留，开始习惯体谅，也开始不甘被倒舞的一角用剩余力气去吧。 台通识六十秒。 梁老板，我有工程想找你合作，你有没有兴趣先？ 蔡老板讲来听下。 未来政府就会推动基建计划，如果我们一起开间工程公司，实有牌做了喂。 蔡老板，大型基建工程不是那么易做的，最重要就是施工安全，包括发展、实施和维持一个有效的安全管理制度，设立安全工作系统，管理层更要领导安全工作，例如讲述自己对安全重要性的价值观和信念，持续鼓励工友安全地施工，愿意聆听工友对工作安全的关注等。 哇，系，咁啲员工呢？ 员工就要积极参与决策过程，包括风险评估同埋制定工作规则，而且要有一个同管理层直接沟通嘅渠道，表达想法、意见同埋接收反馈信息。 以上资讯由职业安全健康局提供。 声音演绎：梁学希、蔡敬文。 二台通识六十秒。 这么近，那么远， 在那遥远的附近， 在那遥远的附近之， 你唔系未去过啊？ 你唔系未去过啊？ 好啦，而家翻嚟我哋呢一个啦，介绍西贡。 系啦，咁啊，这么近，那么远，在那遥远的附近之，你唔系未去过啊？系啦，西贡区，咁啊，西贡区咧，其实就真系好大嘅。 系， 咁啊，我通常咧，你哋咧会即系用咩交通工具咧入去西贡噶？ 的士。 哦，我揸车入去咯。 我承认嘅。 系咯。 系啊，以前哇，把声喺度啊， 的士啫，唔使咁嘅。 使乜对西贡起晒痰啊？ 系啊。 其实咧，西贡咧就巴士咧、小巴咧 都 系都方便去嘅。 系。 系啦，咁啊，通常咧，你哋系会入去西贡市中心多啊，定系直铲去科大嗰边，再入去大小青？ 两边都有啲嘅，但我比较常去应该都系去市中心咯。其实入去嗰条路咧，我觉得都系一个好得意嘅冒险旅程嚟嘅、因为你会由咧，即系譬如你彩虹道嗰啲开始入去嘅时候咧，都仲有啲屋村啊、啲市区啦，跟住你就发现，哎呀，全部都系绿树成荫啦，开始咧即系好似进入咗咧郊外世外桃源咁样。再过咗阵咧，你开始闻到有海水味啦、然后咧仲要迎接你咧就系路边咧开始有一啲咧摆咗喺度都唔知仲用唔用嘅船咧。佢有啲就泊喺佢哋嗰个铺头附近噶嘛，因为就开始有啲所谓嗰啲艇嘅维修中心咧。哇！嗰阵时细个，总之第一次入去咧，你就好似发觉咧嗰个风景带咧就系由城市嘅屋村啦、郊外嘅景观啦， 慢慢少啲楼啊咁样。 系啦，跟住开始入到去就见到有船啊，有海啊，哇！好正啊，真系。 我又觉得咧最神秘咧就系咧，即系经过咧啱啱学你话斋由彩云咁上去嘅时候咧，经过呢、 飞鹅山。 壁屋监狱系嘛？ 哦， 系啊，成日觉得哇，即系由细细个都哇，嗰度点样嘅咧？系咪即系成日都话唔好讲再见，即系嗰度咧， 望翻转头， 好望转头 嗰啲位咧，成日觉得啊，点样嘅咧？即系嗰个感觉系好得意嘅。细细个， 我以为你会对飞鹅山有啲幻想添，我都系啊，因为 飞鹅山， 因为有好多幻想空间咯。 飞鹅山反而未去过都。 咁边个山你去过啊？ 大帽山咯。 哦，飞鹅山你真系好难去噶。 飞鹅山真系冇。 如果你坐车的话咧，你上不到车啊， 系 系咁斜啊嘛， 系咯， 系好斜。 你唔可以坐车头啊，你真系。 嗱，我去西贡咧，其实最主要咧，两个原因嘅啫，一系去探朋友，因为我有朋友咧，有唔同嘅朋友咧住喺西贡嘅，咁有一啲咧，佢哋系住咗咧，其实系一啲都系啲村屋啦， 系。 但有一位嘅朋友，佢系住到几上个山嘅，咁所以咧，你去到嗰度咧，有少少系入咗个森林嘅感觉噶， 系。 咁呢一个感觉系几好嘅。另外咧，我去咧就系通常以前啊，就喺嗰度去游船河，就要去到西贡码头嗰个位置度咧，就准备上船。但系就去到嗰度咧，已经觉得好多嘢睇噶啦。因为有阵时你落咗船，会喺西贡嘅码头嗰边，即系呢个系应该最热点嘅其中一个啦，就系、市中心嗰边就你可以食海鲜啦，而且你仲可以买海鲜酒，因为佢有啲艇仔咧就摆喺嗰个码头嘅边嗰度噶嘛，一兜一兜咁样咧，你哋可以买唔同嘅海鲜咧。即系呢一个我会话咧，即系都一个几好嘅体验嚟噶。 呢、這个系一个好特色添。我会觉得嗰啲艇家咧，跟住佢仲攞条好长嘅竹啊！我要个兜，唔该你嚟睇下咁样，即系好大喺度大嗌啊！ 系 其实都 OK 嘅，即系嗰个环节。咁咧，但系喺未入到西贡之前咧，有冇去过嗰个白沙湾啊？ 白沙湾未 做咩噶？嗰度活跃 哦，冇啊！白沙湾咧，亦都系个码头仔嚟嘅。好多时咧，都系譬如去嗰啲唔同嘅小岛咧，即系除咗西贡码头，喺未去到西贡码头之前咧，都有个 艇出去其他岛仔嘅地方啊。 或者钓鱼咧，你租嗰啲艇仔去钓鱼咧，又喺可以嗰度上船啦，即系嗰啲钵钵鸡咧，即系或者系嗰啲餐艇仔啦。诶，嗰度 系啦，叫咁叫定你咁叫啊？ 系钵钵鸡啊嘛，嗰啲系叫做嗰啲钵钵钵钵钵钵钵咁样嗰啲船仔啊，系啦， 钵钵船会唔会啱做啲咧？ 艇啊， 系啦， 咁啊都会 艇都可以， 或者你去其他嗰啲，譬如你出去出嗰个海咧，去或者去游水游船河嗰啲咧，去游水都会喺嗰度上船嘅。 O K， 系啊，咁嗰个叫白沙湾咧，其实都有车位泊啦，兼且好多人喺度钓鱼噶，都系一个几好，即系未去到市中心嗰度，喺中途咧已经可以停一停噶啦。 嗱，我就开个咧劲嘅。 哎呀，我仲谂住我开先，好睇边个赢。 哦，好啦， 个劲嘅你嚟啊！ 我呢个一定劲啊！ 嚟。 西贡里面有呢个外景拍摄热门场地， 哦， 被誉为万能小山坡， 系 同埋万能古墓派嘅嗰条道， 即系古装片又喺嗰度拍，时装片 啊，唔系都系古装嘅，一定系古装嘅。佢被誉为万能山坡咧，佢话嗱，你留意一下 TVB 嘅剧集，由八十年代拍到而家咧，佢话凡系古装咧，只要系嗰啲话咧，嘿，我哋一定要出个绳啊，追个山贼，跟住咧就会去到树林度咧，有高手埋伏啊，诸如此类咧。佢话十次个山坡有九个半次咧都喺嗰度拍嘅， 系 咩？而其中佢话最出名咧就系佢话当年《神雕侠侣》，即系讲紧系刘德华版本嗰、那个， 系 就话咧嗰、个古墓派嘅嗰条通道，哦、即系佢由嗰个活死人墓嘅古墓咧行出嚟咧，即系好似话通往古墓嘅嗰条路咧，佢话都喺嗰度取景嘅， 系 甚至乎咧专门咧喺网上面咧有啲国内嘅朋友咧，佢哋好中意睇 TVB 啲剧集啊嘛。佢话佢哋特登慕名嚟到即系香港西贡咧，就系想揾下呢个传说中嘅万能小山坡同埋古墓嗰条道路喺边度？ 都 喺西贡。 喂， 咁究竟系边一度啊？ 真系 嗱，关子啊， 未听过都。 叫咩咧？ 有冇即系三百六十度都睇唔到有城市楼噶？ 都几 OK 噶，都几 OK 噶，系啊 ，OK 噶， 系啊。咁咧，原来嗰度咧有两笪地方嘅，一个咧就系西贡嘅叫做黄京地啊。 黄 黄就系真系黄色嗰个黄咧，京咧就系北京个京，地咧就 系 地下一个地咁样。咁然后另外一个咧，佢话亦都系好多时候咧，又系会拍即系打斗啊，总之系嗰啲叫做外景嘅咧。佢话就系西贡嘅白沙洲道头， 白沙。 其实我唔系好知呢个白沙洲道头同头先阿恬讲个白沙湾咧，系咪应该唔同咧？ 我有个资料咧，都系类似有个名嘅，你讲 住 先 啦。佢就白沙洲道头咯。佢话里边咧又系好多时候咧都会嗰、那个就多少少譬如有啲古装剧啊，或者有啲嗰啲剧咧，成日都话要着草啊，定唔知咩咧？ 白沙洲我道头咧，可能真系比较残残旧旧去搭建， 细好多嘅，佢唔系一个码头嚟噶嘛，因为好似系啲街道咁样。 系啦，我嗰个咧，净系即系有石屎啊，有 咁应该唔系啦，两个地方嚟嘅， 唔系嘅。 系啊，总之佢就话咧，嗰、那个西贡黄京地咧，就真系佢话，你上网你一搵张相咧，佢话基本上有十套片，有八套、九套嗰啲古装咧，一定系嗰笪地方嚟噶啦。 我哋平时如果要自己去嘅话，应该都唔会太复杂啊。你谂下外景车都去到啦，系咪？ 你可以咁讲啦。同埋原来仲有另一个地方咧，就系西贡荔枝园咯。佢话嗰度咧又系会可以俾你咧，即系譬如话远眺咧，有个山路啊。即系就适合影嗰啲咧，就话标哥压界运输系啦，咁标头就喺嗰条路度喺度行咁样咧。佢话周围都系即系山坡啊、绿树啊，唔知点解咧。佢话好中意用呢个地方咁样。 嗱，你又讲咗一个靓 呢 个，应该 睇唔知有冇街坊曾经去过啦。 嗱，我都有啲靓嘅景色嘅，我回应你，我攞嗰啲西贡嘅美食出嚟， 嚟嚟嚟， 好 唔 好？原来咧西贡有条街咧被称为做食街嘅，就叫做呢个福民路啊吓。佢话咧其实条街咧都几窄嘅，但如果我就系讲紧呢一个西贡食街，有一个叫做咸蛋黄炸髀， 系 想唔想食先？ 哇！ 即系佢系真系有嗰种新加坡味，出好多产品咧都系咸蛋黄噶嘛，系咪？ 食一只已经成日唔使食其他嘢咯。 仲要佢个 size 系巨嘅，嗱你睇下系500 gram 嘅，我俾。 哇！雞髀咁樣嘅喎，真係。 咁佢係雞髀嚟噶嘛？咁梗係成隻雞髀咁 啦。 唔係睇你話鹹蛋黃啊嘛，豆。 鹹蛋黃雞髀啊！ 係啊，佢真係成隻雞髀咁大。 因為佢真係雞髀，但係佢就攬咗鹹蛋黃。咁佢就話咧，其實 好邪惡啊！ 呢個係好邪惡嘅，甚至有人咧叫咗佢做魔髀啊，魔鬼個魔啊。 係 因為真係咁 evil 啊。 係啊，啲魔魔髀啊，真 係。佢話咧，一陣已經救曬全營嗰啲咁啊，超曬標啊。 個食譜咧就係由新加坡呢一間五星級酒店中菜廳個行政總廚咧就。传过嚟由佢设计嘅，咁佢就话咧，所以咧每一只 嘅雞髀咧都講求咧就嗰個份量要好足，就500g 咁大嘅。咁除此之外咧，除咗呢一個鹹蛋味之外咧，你仲可以揀其他唔同味嘅、哦，例如有火焰髀啦，火焰髀咧就即係咧醃咗做呢個麻辣粉啊。 哦， 哇！即係聽到我都想食、啊， 即係有辣味啦， 係啦，佢有唔同嘅都原味啊，各樣嘢咁。佢就話呢一個咧，如果你要去到西貢區嘅話咧，呢一隻炸髀你應該要去呢一條食街度試下。同時間咧，呢個食街咧仲有好多唔同嘅小嘅食店嘅，全部我睇相咧都好吸引㗎。又有一啲係食車仔面啦，仲要係食豬手牛腩車仔面，話田。 豬手牛腩， 你哋兩個幾中意啊？ 我想話咧，嗰檔車仔面咧，我唔係。我即系我咪成日去嘅，但系咧每次去咧唔系成日开嘅，佢都巴闭嘅都。 嗱，咁呢啲代表巴闭啦， 系真系巴闭嘅。我想 另外一个手包嘅烧卖靓肠粉， 手包嘅烧卖靓肠粉，佢一样嘢定两样嘢嚟噶？ 我唔知道，我未食过。 应该系两样嘢嚟噶，系嘛？ 另外一间咧就话咧已经喺度好多年嘅，就系卖呢个海南鸡嘅。 OK， 总之咧间间都好食。咁如果大家咧即系有食过有相嘅，又或者呢几间唔系最新嘅啦。有啲仲勁噶，歡迎你即刻同我哋分享，我哋想我就想揾好嘢食嘅。 啊，同埋我更正咧，頭先咧，原來嗰個黃京地咧，因為佢開頭我睇嗰個大陸嗰啲資料咧，我懷疑佢改咗個字啊，應該係黃驚啊， 應該係真係嗰只動物。 係啊，真係嗰只黃驚 啊， 係啊，真係黃驚啊，係啊，黃驚地啊，總之嗰個就係嗰個取景地方嚟嘅啫，係啦。 咁如果你頭先有個靚嘅取景地方，我俾張相你哋睇先。 好啊。 原來有一個佢個名啊，俾人哋叫咗做。香港天空之城啊，都系喺西贡噶、哦。嗱，呢一个咧，如果要拍摄嘅话咧，都 好靓喎。呢、 哦 這 个 呢、 這个 好 靓、 啊，因为佢似天空之城咧，就是、去到最尾嗰幕咧，浮喺半空咧，有啲攣藤啊，爬喺嗰啲叫大石墙外边嘅。哇，佢头先个样真系有九成似噶、 哦。系啦，嗱，呢个地方咧就叫做水浪窝、 哦， 即系一个即系水浪啦， 是 大窝口嗰个窝啦，水浪窝啦，个外形咧好似城堡嘅，周围咧就布满咗植物嘅。而我仲有一个路线同大家带大家点样去嘅。 好啊， 搭巴士就得个。因为西贡市中心咧，你坐15分钟嘅巴士咧，就会去到呢个水浪窝噶啦。去到水浪窝咧，你就会见到呢一个咧高9米嘅观星台嚟嘅。咁就话咧系仿效一个古代嘅建筑而去设计嘅，亦都系香港唯一一个仿古天文建筑嚟嘅。咁我就咁睇咧，真系好靓啊！所以你叫佢做香港天空之城咧，我完全觉得非常之合理。 呢个真系坚靓，好，我即系好有古即系古时嗰啲叫做遗址 啊，好似有啲历史嘅味道咁样， 有呢啲咁嘅效果。 因为的而且确系啊嘛，所以一定有呢个味道啊。 嗱，同埋我哋亦都呼吁咧，另外一格咧，我谂好多人都就话去西贡咧，就是、去睇嗰啲叫做天文奇观、流星雨。咁、咧，我而家见到咧十居其九咧，都系去到嗰个叫做西贡码头咧，佢话就真系会系最多噶啦。所以咧，其实嗱。究竟有几多朋友呢即係曾经都成日去嗰度即係睇流星雨。你分分钟都可以同我哋讲下喂嗰几个经历系点样啊。我记得嗰陣时呢应该系98年啊。 好劲㗎嘛嗰次。 98年嗰水呢 係 啊就系、是、第一次嗰个狮座流星雨。 我又去到西贡睇。 我又系嗰度睇囉。 再去西贡边一度囉。 我去到系沙滩嚟㗎。因为嗰陣时我仲记得呢有好多即係男男女女呢我哋啲队友呢无端端呢一个去两个拖咗手呢去到沙滩度呢佢就好似粒流星咁样唔见咗啦。 係 啦、 哦、 但系呢成、 啊、 晚都睇唔到淨係呢天空光嘅时候呢大家沿住堤坝行出去呢大家互相问睇咩到。睇到， 我 哋话唔系 噶， 我瞓咗觉都睇唔到， 即系你眼里面粒星啊！ 系啊，所以我觉得呢个地方都好正啊，同埋嗰啲酒吧街咧， 即 系其实就最近嘅，你入到去嗰个西贡码头附近嗰度咧，已经有好多条嗰啲酒吧街，同埋佢就会有好多咧嗰啲好得意嘅嗰啲手工艺品咧，喺嗰度即 系 好有品味噶嘛。 其实边档海鲜档咧平靓正唔呃称咧，你话俾我哋知都得噶。 最紧要系唔呃称。 系啊，电话号码18723888。 系啊，咁啊欢迎大家打电话嚟讲下咧，西贡有啲咩好去？网上留言都无人欢迎，先听一节12点新闻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预计美朝会谈会有波折，但希望双方能够达成无核化协议。蓬佩奥接受美国传媒访问的时候说，美朝二月份在河内举行的峰会展述双方的立场，形容谈判具挑战性，希望有更多机会认真对话。蓬佩奥一直坚持要求北韩全面放弃核计划，他说绝对相信北韩领袖金正恩愿意以弃核换取不被国际孤立。 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覆盖南海北部以及广东沿岸。喺正午时分，本港各区嘅气温普遍上升至到30度左右。而本地区下昼同今晚嘅天气预测，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骤雨较多，以及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风势较大。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772点，跌33点，总成交金额441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78点，跌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127点，跌108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90.02元，跌2.8元；中国平安93.35元，跌8元；中国铁塔2.19元，跌9仙；吉利汽车16.52元，跌3.6元；建设银行6.92元，跌4仙；中国移动74.35元，跌3元；友邦保险80.45元，跌两系升咗2.5元；融创中国40.6元，跌6元；新鸿基地产136.2元，升3元。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841，英镑10.122，瑞士法郎7.685，澳元5.504，加元5.815。新西兰元5.176，欧元8.7486，每百日元对港元7.00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816。日经平均指数报22,261点，升61点。港金现价报11,932元，比上日收市升32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76.12美元，卖出1,276.3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啦，咁较早前啦，长沙环嘅蝴蝶谷道近住金泉街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啊，咁交通回复正常噶。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咧就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龙尾啦，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咧就车多。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咧都系行车缓慢噶。佐敦嘅汇民道一带咧就比较挤塞。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啦，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啦，同埋大埔丁角路映月湾来回。最后卫生署提提你，每日进食2份水果、3份蔬菜，保健又防病。慢性病高危的司机朋友，一阵开饭记住加碟灼菜全走。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预防由蚊传播的寨卡病毒，必须防止蚊滋生和避免被蚊叮咬。大部分患者没有病征，在受影响地区回香港后，至少21日内要用驱蚊剂，不舒服就要话俾医生知行程细节。孕妇同正准备怀孕嘅女士唔应该去受影响地区。详情请浏览卫生防护中心网页。 游学全世界，今个星期由佢玩晒。Begin。 马拉松就好多人玩啦，环岛亦都好多人做啊。用马拉松嚟到去环岛，唔知道你又点睇啦？今个礼拜游学全世界，邀请咗超级马拉松运动员黄浩辉辉 Sir 同佢嘅超级物资补给员万二，齐齐上到嚟分享马拉松八字环台之旅啊！ 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早上10至11，方子豪游学全世界。 这么近，那么远。 在那遥远的附近之， 在那遥远的附近之， 你唔系未去过啊？ 你唔系未去过啊？ 今日讲西贡，西贡嘢食嘢玩睇风景。咁啊，究竟各位街坊有啲咩好嘅推介咧？嗱，网上好多噶， 系啊，网上面好多留言，我哋一齐读一下吓。 好啊，好啊。 头先你咪话咧，即系边个位睇流星雨嘅？我都话我做咗啲 research 嘅。 Yes. 原来今年啊吓，2019年12月14日啊，大家要等多一啲时间啊吓。 系 夜晚黑9:30到凌晨咧，有一个叫做双子座流星雨。 系。 系啦，就话好劲嘅， 双子座嘅 系啦，本地嘅观测条件咧系极佳嘅，咁、啊、有两个地方咧系睇咗咧，佢哋已经系大力去 推介嘅， 推介嘅都系喺西贡区嘅，就系呢个西贡嘅天文公园， 系 又或者系西贡咸田湾营地嗰度咧，都系睇呢一次嘅流星雨一个好嘅地方嚟噶。我估计咧最高啊，每小时可以睇到120粒噶。 哇！不过我而家都系觉得张信张仪上次都系咁样嘅，都系睇你好唔好运嘅真系。 系啦系啦系啦。 同埋西贡仲记唔记得我哋上次讲啊？话睇 UFO 啊，佢系频率最高嘅地方嚟噶嘛。 系啊。 咁或者你睇唔到流星嘅，睇到 UFO 都好嘅。好啦，咁啊电话号码18738，我应该读下啲网上留言，而家咧听个听众朋友先。 好好好 ，Hello 你好 ，Amy。 喂， 你好，风吹快活人。 你又好，我 Amy 啊。 Amy 你好啊。 系又听我把声。 系 喺我介绍沙讲个沙田啊，讲个其他嘢个。 我记得你讲个沙田，你系咪讲就系话城门河 嗰度 啊？记得你啦 ，Amy。西贡你又熟？ 西贡你都熟啊？ 西贡系去澳西州嘅高尔夫球场。 哦、你去打 golf 噶嘛？ 即刻觉得件事好似好富贵咁。我哋呢啲入唔入得噶？ 因為我可以即係西貢其他地方咧都可咁我就帶啲朋友好多年前嘅啦，我哋已經去嗰度可以佢有專船去嗰、那個西貢碼頭咧有船去專船去高爾夫球場嘅，咁 即係去到西貢碼頭要轉船先去到呢個高爾夫球場嘅。 係啊係啊， 係嗰個專船 賽馬會澳西洲。 哦，喂，嗰架船都好似好富貴嘅咯喎！知你講個碼頭喺邊一度啊？ 可唔可以就西貢碼頭？但可唔可以 walk in 行上船㗎？ 可以行上去噶，唔系可以上船啦。咁我就唔系打高尔夫球嘅，咁我就如果譬如你喺嗰度食buffet或者食喺个餐咧，咁佢就唔使收你钱嘅。 即系话我上船嗰刻，其实我都唔使 俾钱，唔使俾钱， 我唔使俾钱， 免费接驳， 即系好似澳门嗰啲发财车咁样。 你有船去到码头，佢有专车车到你上去上边，你又唔使行。好幾好噶！我譬如有啲朋友遞到外國翻嚟，或者我自己一班朋友，我哋都會特登去嗰處行下。咁嗰度環境又 OK 啦。平時你出面西貢其他地方都好多人，嗰度又好舒服嘅。 嗱，你等我澄清多一次先，即係嗱，我哋去到西貢碼頭啦，去到揾到個泊位啦，咁就見到佢 好近嘅啫，係 啦，有澳西洲 街道啊。附近你見到個澳西洲嗰、那個 專船， 係啦， 咁跟住你就免費登船上去， 係啦， 咁然後就係去到澳西洲嘅地方停低咗之後咧，都唔使俾錢嘅， 就落車，跟住唔係落船， 落船， 跟住佢有專車車到你上去上面嗰、那個 吸 嗰、 那 個，跟住你就可以喺度玩。有啲高爾夫球譬如可以學啊嗰啲都唔使收錢，有啲人專。打高爾夫嗰只啫，你拎曬啲嘢喺度上啦。咁如果你食餐咧，你就最好預先打電話去嗰個餐廳地 book 定位。係啊係啊，譬如我有時打電話去，佢可以話你想我幾多人啊？咁我通常我話十個啊，或者幾多個啦、啊、咁。跟住我帶班朋友或者啲老嘅上去咁啊。 嗯，跟住就玩得好開心啦。 咁你行完，跟住你喺嗰度行。不過就意思而家夏天都好曬嘅，你哋最好搽防曬或者帶遮咯。 哦 ，OK， 係啊，女士一定要搽防曬啊，記住啊嚇。 其實咧，即係唔搭船出去咧，嗰、那個叫做海濱咧，即、就、係、是、西貢嘅海濱放狗咧，係真係好一流。 但嗰度咧，同阿頭先 Amy 講嘅有啲唔同啊。西貢海濱咧好多人，你坐咗程船之後咧，就好似係另外一個世界咁樣啦。 係 啊，你上咗船，你直接呢度係好舒服，同埋真係好好靚。你同出面你出面放狗嗰啲我都有啲狗義工佢哋喺度放狗咧。 我唔知嗰只船原來係免費嘅，總之我下次。 所以我問得好清楚啦， 唔 係免費嘅。 我以為係去打波嗰啲人先買。 另外張有收據嘅，你記住，你 就可以 你回程嗰陣時，你一定拎住張收據。 係係係。 如果唔係，佢就收你錢。 喂，嗰度自助餐貴唔貴㗎？ 因為而家時時價值係換咗老細，咁啊餐廳你最就你上網打澳西洲，咁佢咧就會出咗去 大概咧，大概咧，嗱我想知，如果佢幾千蚊嘅，咁就梗係去啦，唔使嘅。 我啲冇乜收入嗰啲人冇咁多錢嘅， 冇咩收入走去澳西洲食自助餐真係 咁靚啊嘛個環境。 你可以去一個 set lunch 嗰啲咯，或者 set 晚餐都有㗎，不過晚餐你就要。佢要同你講，我幾點鐘就你哋乜嘢？好多房咧 book 俾人哋，譬如我有時搞活動咧，我上去 book 啲房咧，咁佢啲房佢計你點樣咯？ 喂，呢招幾好喎，因為咧唔個個人知道咧，佢係即係可能公眾都入得噶嘛。 嗯， 到時有個女仔喺佢面前， 公眾地都可以去啊，以為一定要打歌符咯。 我就係諗住咁啊，真係。 有朋友都話係喎，嗰啲係另一個世界，係我譬如去 cam 嗰啲，我都唔會嗌説去呢啲咧。我自己一個人，或者你兩個人，或者你阿豪仔，你一家大細去都 OK 咯。 我諗住就將 Amy 你而家個電話咧，盡快毀屍滅跡，冇俾人知道。跟住咧，我就咧就去約女仔，同佢講話，我 membership 嚟嘅啫嘛，金卡會員。係啦，真係係啊！喂，多謝曬 Amy 呢個介紹，唔錯 ，thank you， 拜拜。 佢話呢個隱世啦，我哋另外我哋嘅同事幫我哋揾咗另一個資料咧，就係都係隱世嘅，叫做星灘喎，咁係邊一度嘅 呢？喺西貢呢個榕樹澳碼頭嗰度附近咧，佢話咧每日咧潮退咧嘅時數咧嘅嗰啲小時咧嘅可以咧見到沙灘好多嘅面積啊咁樣。 係啊，即係簡單嚟講咧， 好多海星。 係啦，佢就會潮漲潮退嘅。當佢咧潮退嗰陣時咧，就會見到咧一小面積嘅沙灘嘅。但因為咧有好多海星啊，佢講緊嘅星灘咧唔係天上面嘅星星，有好多海星咧就因為潮退嘅關係，你就會見到啦，變咗咧就叫做星灘。你哋咧係要揾一啲嘅船家接載你哋去嗰度先得嘅，賣點係咩呢？水清沙幼，而且去嘅人好少啊，即系有一个自己嘅天地咯，咁就可以。 系、哦、啊，仲、啊、有桥咀岛咧，大家有冇记得以前桥咀岛系一个？ 想当年真系， 系 咪玩？我印象中啊，桥咀岛玩碰碰车、 高卡车 啊，即系高卡车 系 啦， 输啊呢个， 真系当年嘅好似系一个即系景点咁样嘅，但系好似近呢几年都已经系咪？ 哇，好耐啦，佢冇做好 耐啦， 系 啊， 因为嗰度咧就话系一个嘅地质嘅步行嘅路嚟嘅，咁啊，譬如你会经过一啲名字大家都會聽過噶啦，半月灣就講到明啊，好似即係啲隱世嘅名地嚟噶嘛。喺繁忙嘅城市你唔會見到噶啦，半月灣你可以去到嗰度咧，就會見到咧好多好靚嘅奇岩怪石啊。 係 係啦，有一個咧就話似菠蘿包嘅，咁啊叫菠蘿包石咁樣嘅。咁所以咧都係經歷咗唔同啊，即係幾千年海水侵蝕啊、冷縮結漲啊等等所造成嘅。咁所以大家如果要去睇一啲嘅自然景象嘅話咧，西貢都有好多選擇啊。 如果沙灘咧，我諗有好多人都知道嗰、那個地方啦，嗰、那個月亮灣。因为你又可以在西贡码头咧坐嗰啲渡船， 叫月亮湾啊， 系 呢个我冇听过，半月湾我就有听过， 半月湾同三星湾我听过， 好似有一个月亮湾定我记错咗咧，嗰度又系游水嘅，可以，嗰度哇正到爆炸，水清沙幼咧，直情系行到去好远好远咧，仲望到自己只脚趾公噶。 哦，我知你讲 系，好似系叫月亮湾咧，系咪？ 我帮你 check 下 吓。系啦， OK， 好、啊。 总之都系有个月字噶啦，唔系一个月就两个月噶啦，唔系半个月就全个月噶啦。 大细清啦，即系大清小清啦，嗰、那个都。 但嗰啲多人咯、 啊， 嗰啲 系啊，嗰啲太多人 啦。 头先嗰个真系点解我都叫隐世咧？ 因 为你真同埋你嗰只船咧，唔系嗰啲渡轮嚟噶嘛，喺街道咧，佢系预翻个时间噶咋，你过咗唔知几多点咧，你就留喺嗰度啦。 系、哦、啊， 荒岛嚟噶，同埋、啊、最紧要真系。太乾淨啦！你真係去到咧，無正到無倫真係。 嗱，你頭先講嗰個月亮灣咧，我就 check 到咧喺深圳嘅、 哦。 我一 check 咧，第一樣嘢咧就話咧係有一啲斜骨可以揼嘅。咁所以咧，我你就信下祖啦，不如去半月灣好過啦、 哦。月 亮灣 嘅啫，原來 可能另外一個地方嚟嘅，驚大家去錯咗，做咗唔同嘅嘢啊。 會唔會半月咧？有時佢就會變咗枯悶咧？ 唔知喎、啊。 正所謂 月 有 月 亮 灣，我已經彈咗兩個字出嚟就係、是、斜骨。 我累咗你，你啱啱一出月亮灣就出咗呢啲嘢。好，再听听用电话先，系边个 ？Jimmy 啊 ，Jamie 啊 ，Jenny，Hello 你好，系 ，Hello Jenny 你好， 欢迎人，节目间那么远， 系啊，我咧就住咧将军澳嘅， 系好近啦， 都系西贡区嘅， 系 系啦，咁啱啱头先你讲起大清水、大小清水咧，咁样就醒起就清水湾半岛咧，亦都系打卡地点嚟嘅， 清 水湾半岛， 但真系将军澳头咯。 系啦，有一个海湾咧，好靓嘅，有好多即系候鸟咧都会飞嚟咁样嘅。 系 咁，同埋咧出边咧就对开有一条海滨长廊咧，即系成日都上电视噶啦咁样。 系 又系拍戏场地嚟嘅。 系 咁，另外我介绍嗰个咧就是、小夏威夷径啦。 小夏威夷径 係啦，咁樣就喺有兩個地點出發嘅，咁咧就係喺將軍澳村入去。 將澳村入去， 你等一等我先嚇。 好，冇問題。 哦、好，要開個門咯。 唔係因為佢導演打俾佢啊，喂，出外景嚟㗎，係 咪啊？ 係啦， 將軍澳 出外景係 啦，將軍澳村點樣咧？ 將軍澳村係一個舊村嚟啦，即係啲嗰啲村屋嚟嘅，兵團嗰啲村屋咧。係 係係。 咁就喺咧就係消防。將軍澳消防局旁邊嗰度咧，有條路行入去嘅。 係。 咁因為點解我要介紹小夏威夷徑咧？因為咧聞説話咧，早兩年已經話要拆嗰個小夏威夷徑咧，我嚟起嘢嘅。 哦，係啊。 咁所以就係非常之值得行，同埋咧，你喺將軍澳村嗰度咧，你又見到有條 banner 咧，就要保育嘅呢、這個。 係。 哦。 喂，我一家即刻上上網睇咧 ，Jenny， 我見到嗰度咧仲有一個叫做小夏威夷瀑布嘅喎。 係啊，好靚。 好靚嘅喎。 係啊，我就係介紹呢、這、一個。都帶啲朋友行，我哋本身住將軍澳咧，咁就係好多人都唔知道小夏威夷徑原來咁靚咯，咁成日都話叫我帶佢行啊咁樣。 嗰度容唔容易？即係嗰啲難度指數高唔高㗎？係 一粒星啦， 一粒星， 即係係最高定最低先？ 低應該係低應該係。 普通咁樣 啦，普通嘅 係啦。咁因為咧就係老少咸宜都可以行嘅。 係，我見到咧即係個報道都話咧好多都係石屎路嚟嘅，所以應該咧一家大細都安全嘅。 係啦，冇錯啦。同埋咧無忌咧就好中意喺嗰度取景啊，嗰個瀑布嗰度。 哦，又係一個取景勝地，係。 系啦，你見到啲人喺度洗衫啊，後面有啲瀑布咧。 哦，係啊，係啊， 似啊， 似啊， 係啊，我都見到相啊，呢一度 又係嗰張啊， 我都 唔 係我睇緊嗰張 啫。係係。 佢文初同埋古裝咧都會喺嗰度拍嘅。 好嘢喎！ 咁都俾你知道 啊！即係呢個叫咩？指定洗衫地方。 係啦，咁佢個亦都係一個叫嘉樂徑啦，咁樣亦都咧個指示好清晰嘅。咁你行到咁上下咧，其實嗰度都山明水秀㗎。你行到咁上下咧，佢會有路標指示你咧，你行去邊個方向？井蘭樹啦，或者係去行去翠林嗰邊嘅。咁樣如果行去井蘭樹嗰邊咧，你又會見到咧，我哋咧香港一間監獄咧就是、最靚嘅，我覺得。 系咪头先讲石壁啊？ 碧玉监狱啊， 碧玉监狱 系啊， 我哋行去井栏树方向咧，就会沿住个斜坡一路行上去咧，嗰度有一条村嘅，系啦，咁样咧就嗰度望过去右手边咧，系一片空旷同埋一个斜坡咁样，但系嗰个就唔俾人行噶啦，咁啊大家都知唔会行噶啦， 系， 咁啊但系咧就系嗰度对开咧就系碧玉监狱，哇，原来系一个咧非常之靓嘅外边嗰度睇到佢， 嗯，咁佢就希望你可以洗涤心灵啊，系咪？ 系啊，成个路线图咧，你又讲，即系譬如我哋话由将军澳村出发，去到嗰边嘅时候咧，大约要几长啊？ 我上次行都系一个钟头九个字已经完成噶啦，行去井栏树方向。 O K 啊， 如果行去翠林嗰边咧，因为有啲人咧行到中途，哎呀，我唔去西贡嗰边啦，我去食嘢啦，咁啊，亦都可以转左手边咧，行去翠林嗰度咧，就有个水库嗰度行落去咧，就系翠林村，咁啊可以食嘢啦，好多嘢食嘅都系啦。咁如果你行去井栏树更加好，咁井栏树方向咧，你行到出去井栏树嗰度咧，你可以转架小巴落西贡嗰度咧，就食你哋头先介绍嗰啲啦。 哦，嗰啲咩摸摸比啊，嗰啲咁嘅嘢， 都食街啊嘛，西贡食街。 系啦，但有一条有一个咧，就系$10一个菠萝包，系好多人排队嘅。 哦，系啊， 点解？佢系好大个，因为 系啊，好大个同埋新鲜咯，好味啦。 长期排长龙噶呢个大大菠萝包。 我哋啲听众都有讲 嘅，我次次都有去见到咧，都系排长龙嘅。不过我食过一次咧，就就要有几个人食就最好咯， 咁夸张 加路里 哦，哇呢个抵喎，当食 lunch 可以真系。 阿边个咧就应该有 quota 食嘅， 你好， 曾志豪啊有啦，应该 我实有噶， 系啊，阿祖都应该有，阿田就唔好食咁多， 佢冇 quota 爆咗耐唔惊。 其实我今朝都食咗菠萝包做早餐 嘅， 但我想食西贡嗰个， 一家四口食咯，一家四口食， 一个包四人食。 系啊，少少地啊嘛，好过冇得食啊嘛，系咪？ 好喎、啊，哇！所以你又介绍可以活动嘅地方，啊、又可以有补充体力嘅嗰啲食物都齐晒啊，真系吓。 冇错，同埋咧，佢有典故噶，原来咧，咁小夏威夷径嗰度行上去咧，翻转头啦，我真系一执执啦。咁因为佢嗰个典故咧，佢有一条古道嘅，嗰条古道咧喺咧即系几多百年前咧，咁系咧啲人攀山过岭仔嗰度去趁墟嘅。 吓、 啊，咁即系大家如果行嗰条小夏威夷径。見到有啲咧係好似石級咁樣嗰啲咧，咁就係、是都係嗰啲苦力嗰啲咧，就係、 是、自己又砌出嚟嘅， 即係當年佢哋喺夏威夷過嚟嘅。 系啦，同埋咧嗰度咧有 唔系噶马威，唔系夏威夷噶嘛？ 系啊，梗系唔系啦，系 小夏威夷啊！ 我知 佢因为佢咧嗰就系嗰个瀑布咁靓咧，好似小夏威夷咁样。 哦， 咁但系咧同埋真系咧山明水秀咯。如果你啱时节咧，佢仲有一啲和花雀嘅花你睇添。 和花雀嘅花， 和雀花，和雀花， 和雀花，和花雀系 系啦 食噶嘛啲人。 系嗰只雀嚟， 和花雀。 系，都系 真 嚟嘅， 系明白明白。 同埋咧，沿途咧，你如果真系有留意咧，亦都有好多中药嗰啲喺度咯，何首乌都有嘅，不过你要慢慢揾。 喂，唔系你识嗰啲先好啊，真系。 冇错啦，因为咧嗰、那个我试过跟我一个道上咧，佢就话。千祈唔好讲俾人听咁样，唔系阵间啲人走去掘晒佢咁样咯， 啊、 破坏大自然咯。 系啊，一阵你掘到有毒嗰啲咧，就真系恭喜发财啦，真系系 啊, 啊。 正，喂，多谢你嗰几个介绍，真系。 系啊 ，thank you Jenny， 唔该晒。 仲有喺咧彩虹嗰度咧，即系牛池湾嗰度有架小巴咧，咁都可以搭上去嘅。 OK。 咁咧就系、是、搭到去井栏船落车，跟住咧就搵条路行过去就得噶啦。 喺嗰度出发。 上去过去。 OK。 系啦，即系喺将军澳出发又得。 好啊。 彩虹出 发 都得， 多 谢晒 ，thank you，thank you，Jenny 啊，多谢晒 Jenny。 我哋读啲网上嘅留言啦，好唔好啊？阿陈湛心咧，佢就话食海鲜嘅话咧，我最中意去到西贡嘅北丫嗰度食啊吓，我即系我照读，我未揾到啊。佢话咧要需要预约嘅，就喺呢个万宜水库嘅南面底，由西贡个码头咧要搭街渡，大约系40分钟，环境系极度开扬嘅。喂，我即刻有兴趣，你谂下啦，你要喺西贡都仲要搭40分钟船，环境就梗系开扬啦。 几远啊？ 同埋应该我估计啊，即系佢咁讲咧，我对佢讲得几有信心啊。 系， 即系嗰件事应该系比较人少去嘅。而阿 Winston 咧，佢就话咧，我介绍呢间啊椰子鸡煲， 哇， 唔错噶。老细咧仲几风趣添，影咗张相俾我哋睇。 老细啊， 系啊， 唔系个煲，系啦系啦。但有啲咧就话，其实都好惨噶。西贡最好玩嘅，梗系假期搭车排长龙啦，因为真系大塞车啊嘛，咁样。 系啊。 有時即係大家都幾難搭車走嘅，真嘅。 咁啊 ，Jackie 就話咧，西貢一定必提啊，佢嘅地頭將軍澳啊，佢話將軍澳坑口咧，佢話咧有一間咧食土友肉餅煲仔飯咧，佢話正到咧不得之了。佢話即係仲有嗰啲煲仔飯啦，大型豬手啦，佢話個豬手按到啲肉好勁噶咁樣。 係啊，西貢嘅朋友應該有排都食唔曬、行唔曬啲美景，應該有排 都 玩啊，真係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香港电台由林汉山报道新闻。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话，今晚会同医学会、医专以及两间大学医学院开会，整体探讨医疗人手不足的问题，不是讨论个别方案。被问到能否达成共识，陈肇始话会俾大家提出意见，检视点样做得更好。陈肇始出席立法会会议之后又话，他曾經同醫專以及不同專科學院的主席開會，檢視怎樣放寬現有引入海外醫生的制度，亦都知道有其他醫生組織想方法幫忙，是非常有誠意一起解決問題。他希望大家群策群力，理性討論。佔中案獲判緩刑的朱耀明表示，最快兩個星期內決定是否上訴，如果上訴，考慮的是罪名方面而並非刑期。朱耀明出席一個電台節目之後又提到，昨日見到陳建文被押到懲教院所回頭望的片段感到傷心，反問陳建文犯了什麼罪，又說如果陳建文犯了愛香港的罪名，其他評論刑期輕重的香港人應該要思考這些人是為了香港社會而被判監。朱耀明在發言期間一度感觸。對於立法會議員何俊賢在網上就陳淑莊腦部有腫瘤發表的言論，朱耀明說對這些言論並沒有感到憤怒，作為一個人要有基本的憐憫和同情，不會對為公益而受到監禁的人講出一些刻薄的說話。民政事務局建議修訂遊樂場地規例，加強監管康文署轄下公眾休憩用地，檢控違例使用音響的人。局方向立法會提交的文件表示，過去多個康文署轄下的公眾休憩場地有團體用揚聲器、樂器等唱歌，造成滋擾。不過現行的條例只能夠保障遊樂場地內的使用者，即使康文署職員證實有人受到影響，如果欠缺在場人士作證，署方不能夠檢控，令到執法相當困難。因此政府提出修例，將現時規例內任何其他使用遊樂場地的人改寫成其他人，令公園附近的居民以及康文署公園職員等人士都可以成為控方證人，以便更有效規管場內噪音。俄罗斯总统普京抵达远东城市海参崴，准备和到访的北韩领袖金正恩举行首脑会谈。今次是两人首次会谈，将会在远东联邦大学进行。两人会先单对单会晤大约一个钟头，之后双方官员加入举行扩大会议，预料持续三个钟头左右。有报道说，普京和金正恩可能會共進晚餐，並以此結束會晤。俄方早前表示，會談將會集中討論透過政治和外交處理朝鮮半島核問題。分析相信，第二次美朝峰會無功而還之後，金正恩期望加強和俄羅斯的聯繫，而普京就希望在北韓核問題上保持影響力。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昼和今晚的天气预测，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骤雨较多，以及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风势较大。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786点，跌19点，总成交金额447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78点，跌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127点，跌10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90.04，跌咗2.2；中国平安93.35，跌8毫；中国铁塔2.2，跌8仙；吉利汽车16.52，跌3.6；建设银行96.93，跌3仙；中国移动74.35，跌3毫；友邦保险80.45，升2.5；融创中国40.65， 係跌咗5.5元，新鴻基地產136.2跌係升咗3元。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價：港元7.842，日元112.01，瑞士法郎1.021，澳元0.702，加元1.349，新西蘭元0.66，人民幣6.729，英鎊對美元1.291，歐元對美元1.116。日經平均指數報22,310，升110。港金現價報11,932，比上日收市升32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275.79美元，賣出1,276.06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FM 九十四點八至96.9， 香港電台第二台。 R-T-H-K 有音樂， 有快樂。 Radio 新智能身份證伴領計劃開始咗啦！如果你持有舊本智能身份證，又喺1968或69年出生，就要喺2019年4月1日至6月1日期間，到任何一間換證中心換證。換證前可以先上 smartid.gov.hk 或用手機 app 預約和填表，亦可以使用新的自助登記和領證服務，還可以帶埋65歲或以上的親友一起換證。 点解会发生工业意外噶？ 老板，我知道你嗰时啊冇揾一个合资格嘅人士检查个棚架咯。 你又知 道？5年前动态回顾提醒我。 你仲有老板啊？你话咧要悭钱冇买到条独立救生绳啊？ 吓，你又知嘅？ 动态回顾提醒我嘅咯。 咁有冇提醒大家咧？要听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精安短剧》，嘉宾有佢。 高处工作咪揾命搏，安全守则开工第一。我系石永利。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大家好，我叫田大贵，我老公叫曾超豪。一听我哋个名啊，就知道我哋系富贵人家。既然我哋啊身家雄厚，再加上年老得女，当佢系宠爱有加，当然系有噶啦。 爹哋妈咪，我要最新嗰款电话，我要四部，一部放喺客厅啦，一部放喺饭厅，一部放喺睡房，一部更新啊。 阿 Suki 啊。你呢一部电话好似系啱啱2个钟头前买俾你嘅啫，你咁快又想要新？ 够啦，爹哋，我要买嗰部啊！ 啱嘅，啱嘅，2个钟嗰啲 out day 咗噶啦，爹哋即刻就去买嗰部新嘅俾你，唔好嬲，唔好嬲吓。 又或者， 爹哋妈咪，我要去戏院睇戏。 哎呀，屋企咪已经有电影院咯，爸爸琴日先至叫埋阿奇峰啊吓嗰啲。导演嚟陪你睇戏噶啦，使乜出去先得噶？公众地方人又多，空气又唔流通，好唔卫生嘅，唔好去。 唔理啊，你哋包晒成场啲飞，咁咪唔会多人咯。跟住再搵人全场消毒。总之啊，我就要去戏院睇戏啊。 可能有好多人会觉得我哋系怪兽家长，教出个港鞋，之但系 why not？ 我哋有钱咪可以咁样做咯，我哋两公婆高兴，氹得我个女中意，开心对住我笑，咁咪得咯。 唉，不过今日啊。我哋呢一个心肝宝贝皇帝千金大小姐，佢又俾咗个难题我哋两公婆啦。 爹哋妈咪，我想重新布置过全间屋啊！ 哈哈，冇问题，只要乖女你中意嘅，我哋即刻揾个 designer 嚟设计，然之后叫人开工，好唔好？ 唔得啊！ 咩唔得啊？ 唔得，我要你哋全部啊一齐帮我亲手布置啊！ 吓， 亲手布置 咩意思啊？ 爹 爹妈咪呀、啊、你哋成日话有几爱我有几锡我，我要乜都俾我㗎嘛。 是啊，你都是愿望成真啊，几个电话咪整喺晒度囉，你个包场戏院嗰度面又系有晒度囉。 是啊是啊，但系今次我就要你哋两个亲手帮我布置晒全间屋啊。 哎呀宝贝女啊，我话你听，你阿爸我样样都好，有一度就唔好，就系、是、当初间屋就买得太大，加埋呢度其实就几万公顷，咁啊有256层，咁你话啦。得我同你阿妈两个，咁点搞呢？到咁多层呢，不嬲都系叫隔篱啲村长帮手噶啦，有阵时。 系、哎、啊，老公你又系夸张，有时都冇叫你买咁细，你又买得咁大。 哎呀，唔得啊，爹哋妈咪，我要你哋亲手做啊。 OK， 好好好啊，爹哋妈咪亲手做啊。 啊，老婆，哎呀。哎呀哇，阿宝贝女啊！你边度搬个咁嘅塔翻嚟啊？ 系咯，你俾我哋将来用噶。 吓、啊，啊菜啊，衰婆。 即系我问下啫。 边有个塔系高到咁嘅将来用？你睇下我哋屋企都够高噶啦，57层楼噶啦，已经佢顶到顶噶咯，好似哼哼声，金属嚟噶，阿女。咩事啊？你做咩揾个咁高个棚啊？你唔惊跌落嚟嘅咩你吓？ 哎呀，我专登为你哋准备 嘅。系、啊、俾你噏中咗 噶啦， 衰婆， 你都唔知个女嘅心意嘅。 你唔系想我哋屋企开演唱会咋吓、啊？ 我啊想你哋喺天花倒挂嗰啲咧，吊一啲新嘅吊灯。你知啦，我哋屋企楼底有三层楼咁高噶嘛。嗱，我知道你哋唔够高噶啦，咪揾咗个金属棚架嚟帮帮你哋手。 阿、啊、女啊，我不嬲教你做人。谦虚好，但唔好太谦虚。边有三层楼啫？阿爸阿妈话57层楼啊，真系。 唔系佢话楼底啊，阿老公啊，你啲人听到啊，系咯个楼底三层楼咁高，抬头就望天空。阿、啊、女啊，即系咁嘅，我哋系真系好锡你嘅、嗯，为咗你赴汤蹈火上天下海都在所不计。啊，即但系。棚架呢啲嘢真係唔係随随便便攞嚟玩㗎噃，你只係会玩我哋啫。 你媽咪又讲得啱啦，因为喺棚架上面工作呢唔讲得少㗎、嗯。如果你要搭建更改又或者拆卸呢个棚架，你就要接受足够訓練同埋有足够经验嘅工人。嗰啲工人唔係阿马姐唔係啊嗰啲啊 ,Marianne 嗰啲唔得㗎噃，你係要搵个合资格嘅人。监督先至进行得噶噃。 系、哎、啊，女啊，即系你平时咧，即系你阿爸咧，就好少认同我讲嘅。头先佢都话你妈咪讲得啱，仲有啊，要喺安全嘅上落位置进出呢个棚架，而棚架上面咧，亦都要有安全嘅工作平台，包括有呢个围栏啦，同埋踢脚板噶噃。 诶、哎，我知啊， 你知 道。嗯，棚架咧喺搭建完之后要由合资格的人检查和签发俗称棚子的法定表格五才可以使用的嘛。另外如果棚架经过修改又或者是恶劣天气之后，可能会影响棚架的强度和稳固性，都是要由合资格的人士检查确保安全和签发新的表格五才可以使用的嘛。 阿女，你不是发烧吗？给阿爸看看先，我额头有没有事啊？你 点解错嘅 你 啊？ 你咁都识嘅，你知你阿妈唔识字噶嘛？我谂住生个女都系咁啊，点解你识咁多嘢噶？ 爹哋，爹哋啊！爹爹而家上一上网乜嘢都识噶啦，对于我嚟讲一啲难度都冇。 衰婆，你睇下女识上网噶，原来 系你唔识啫，老公。阿 Suki 啊，嗱，你知道。咁仲叫爹哋妈咪爬上去，你其实想 hold 住我哋副身卡唔使啦，我哋死咗之后咪都系俾你噶啦。 唔系、啊，我有三房噶、 啊。阿爹哋啊， 爹哋妈咪啊，你哋放心啦，个棚架我专登揾人搭噶，好稳阵噶。 咪咪住咪住咪住，即系你想我同你阿妈用呢个棚架，但系你呢个棚架系唔系由受过训练嘅工人搭建嘅咧？ 系啩？我唔太清楚。 系啩？得噶噃。 系咯，咁我又问你啦，呢个棚架有冇由合资格人士检查，系唔系安全，同埋签发咗你头先讲过嗰张表格五嘅咧吓？ 喂，我点知啫？个棚架又唔系我搭嘅，我都系揾人搭嘅啫咩？ 阿女，我都话你要大眼识人噶啦，你识男朋友、识老公都系噶，你点可以求其搭先得噶？呢个都个棚嚟噶，你仲要我哋上去咁？唔安全啊！ 系咯，仲有啊？点解啊？嗰条全新式安全带就有两条，但系就得一条独立救生绳嘅咧吓？ 啊，呢、這个我知啊！我听翻工友讲咧，佢话开始搭棚嘅时候系有两条独立嘅救生绳嘅，不过用下有条唔见咗，又买唔切、啊，咪得翻一条咯。你两个一条两份用住先啦。 系、 哎， 阿女啊！ 哎、 我同你阿妈感情唔好都唔系呢几年嘅事噶啦，点可以用一条救生绳两份用咧？我会呕噶嘛！ 阿老公啊， 唔、哦、好意思，即系咁样嘅。 平时我哋都一条毛巾两份用啦，系咪？ 我冇用噶条毛巾， 阿女啊，你连用毛巾都唔用啦？ 唔用噶啦，我话俾你听啊，独立救生绳可以扣一条安全带俾得一个人用噶咋，好明显就我用噶啦。而家你系咪想你阿妈冇安全带爬上去？我唔介意啊！ 冇安全带咪唔爬咯，嗬？ 我知啦，我知啦，你系咪唔帮我挂个吊灯啊？ 啊，即系咁嘅，阿女啊，而家讲紧嘅系你阿爸阿妈嘅生命安全，又或者 阿妈咋？阿爸有安全带， 又或者嗰啲工友嘅安全，即系有啲咩事咁，爹哋妈咪跌咗落嚟咁点算？你救边个啊？ 阿女，我帮你揾到个妈咪，你唔使惊吓。 好啦好啦， 爹哋你讲乜嘢话？ 阿女都话好啦好。我有三房等紧啊，女你唔使担心吓。 诶，算啦，既然仲未做妥晒安全嘅措施，我就唔使你哋两个上去个棚架度啦。 真系好啦， 嗱嗱嗱，不过 我延续啊， 不过 咩啊？ 我要另外一种嘅布置啊。 系得啦，冇问题啊。我同特朗普不知几熟，你想要个围墙，我都可以帮你安排噶。得噶啦，你讲啊，爹哋妈咪帮你一定冇问题。 好啊，呢排热咗好多啊，我想将个客厅咧变成一个冰天雪地嘅地方，仲要会有飘雪效果嘅。 哦，咁咋嘛？得，好好好，唉，玩飘雪都好过要我哋两老上个唔知系咪安全嘅棚噶。阿老公啊，咁你快啲搵人搞掂佢落雪啊！你一唱歌其实已经落雪噶啦，你唱歌啦 吓。我搵 Elsa 你啦、，Let it go，Let it go。 高处工作咪稳命薄，安全守则开工第一。我系 Suki S 石永利。 另外咧，如果有任何关于唔安全嘅工序同埋工作环境要投诉嘅话咧，你可以用流动电子装置又或者电脑去到劳工处嘅网页www.labour.gov.hk 填写全新嘅网上职安健投诉平台嘅电子表格，又或者打电话去劳工处嘅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向劳工处举报，所有嘅举报绝对保密。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讲不出那感触太萧条、哦。但暗的天气完全地超越预期，怎么不似过去那么完美，今天所有都也太卑微，都已是忘记，强迫使我再心想你，用它一再煽动 介绍翻，有咗呢样嘢，人人都可以系美魔女。 穿起西装，穿过马路，失去初心就已经错路。每个人成长经过也是泪痛，也有放下理想的痛。看看世界，并没谁掌控到。我算着每一周的假期梦想前路， 成日都话老唔老唔系讲年纪嘅，系讲心态。咁咩心态先可以保持年轻呢？嘉娜嘅答案系保住你嘅初心，当你仍然有火有目标，自然志气不减，青春不老。 不需掌声，不要认同昨日有捍卫吉他的勇。 作曲 Vincent Chow 填词李俊一，编曲 Kala， 监制梁荣俊，上榜两星期上升六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位 ，Kala 初老。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喂 ，Money，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而呢單新聞呢，如果要攞隻歌嚟襯托佢嘅話呢，一定係 Bobby 囉。我就係沒法解釋怎可報盡親恩。 我同媽媽有關嘅。 媽媽好犀利，真係母愛係勁偉大嘅，真係。 從來都唔否認，就嚟又母親節啦，係咪？係 啦，因為點解呢，即係你諗下桂花田呢，佢龐大嘅身軀是为什么而设的呢？ 为什么？ 就为了保护仔女而设的。 保护细路。 但他未生仔女的时候已经有这么庞大的身躯了。 他的母性是一早来的。 是准备定的嘛。 你意思是两个月开始你有母性。 他可能未那么肥的。 没人性 的。为什么呢？今天这单新闻我想大家有看过，都可以说是一个医学奇迹来的。 什么呢？ 就是说这个，就是植物人。 苏醒嘅一个、 哦啊、 一个神迹，系、 這個、 我觉得真系神迹嚟噶。嗱，大家首先知道植物人就即系其实好阴功嘅，你会觉得佢明明系一个生存嘅状态，但由于佢冇意识冇知觉咧，咁点算好咧？咁通常你睇电影最多啦， 都系卧病喺诶，即系嗰啲床上面啊，跟住 系啦， 系啦，但系佢有意识嘅，但系佢做唔到任何 做唔到嘢啦。咁我哋印象最深刻嘅，当然都系 Dodo 姐同埋万梓良。 系啊，我都系想讲呢一个，讲到 Dodo 姐唔系咪讲嗰套电视剧？ 系啦，即系嗰套电视剧里边，即 系 证明我哋嘅年纪都系去到嗰格嘅， 系 嗰个好有印象喎。 嗰阵时我睇重播嘅啫， 我何尝唔系咧？真系， 阿天 就 我 睇 啱啱先知。 咁你会有印象咧？就系诶系好艰难嘅，因为咧佢哋嗰啲家属咧，往往要面对就 系 话，咁你仲诶继唔继续维持佢嘅生命先？佢可能成世就系咁噶咯。咁然后咧嗱，通常你睇嗰啲电视剧几时会醒翻过嚟咧？全部都系冇一定嘅套路嘅，但系咧大概都系话咧受到唔知咩刺激啦， 好刺激咯， 系啦，因为你喺隔篱喺度同佢唱歌啊，通常都系咁，你记唔记得啲手就我哋嗰阵时第一次识嘅时候唱嘅歌， 都系手指会喐喐喐。 其实呢个咧，即系当然我哋一定会明白到咧，即系如果你有屋企人啊，即系有一个咁样嘅情况，当然 系 好痛心。系，但有冇一个即系研究啊，话到俾我哋知咧，即系系咪真系喺侧边同佢哋讲嘢，佢哋听得到嘅咧？ 嗱，我觉得咧今次呢一个神迹咧，可能都有少少蛛丝马迹，可能俾大家参考一下。咁咧，佢就话说咧喺亚联游噶吓，个亚联游咧有一个女植物人咧，佢遇到车祸，昏迷咗几多年咧？其实真系好耐，27年啊！ 哇， 昏迷咗足足27年嘅啦。咁咧， 佢屋企人啊，即系一个好大嘅压力啦、负担啦，即系情绪上面啊、时间上面嗰方面。 系啦， 咁你谂下屋企人，咁所以廿七 年，当然会想放弃啦。 系啦，嗱，于是乎咧，由于佢喜剧嚟嘅，所以大家而家可以即系放松啲嘅。系啦，咁咧有几个关键位要留意。嗱，27年前啦，咁咧佢事发嘅时候咧，就已经系讲紧咧，即系91年咁上下噶啦。咁佢话咧，当时咧，佢就接住佢4岁嘅仔，就谂住翻屋企，点知就俾架校巴撞低咗。咁咧坐喺后座嘅呢一位妈妈咧，阿卜杜拉咧就即刻揽住个仔啊，咁个仔就冇事，但系佢个头受到严重嘅创伤，所以就变咗植物人。 系系。 嗱，于是乎第一格。就有两个关键，第一个母爱已经出咗嚟啦，我有救个细路， 时间保护个仔， 真系会正常反应揽住个仔嘅，咁然后佢就受伤啦、 嗯。 第二个关键位系咩咧？嗱，嗰阵时个仔几多岁啊？ 四岁， 嗱系啦， 27年就植物人，咁即系30几岁啦，而家 系啦，嗱好紧要啦，咁然后咧就转折咧就送到去唔同嘅医院度医疗啦，咁样咁基本上咧都系冇反应嘅，咁、后来咧即系佢哋有啲譬如阿联酋嗰度仲有啲国王啊嘛，咁佢哋知道咗之后咧就话俾钱咧佢会做手术啊或者去维持生命啊，总之就一路 keep 到而家咧，好彩啫，咁啊仲系即系叫做平安喺度，但系冇反应啦， 系 好啦，然后个神迹系点样咧？佢就话咧喺几日之前咧，佢就话咧当时咧佢个仔就喺病房咧同医护人员咧就发生争执，唔知咩原因嘅，好常见噶啦，唔知拗啲乜嘢嘅。 系 佢话拗拗下嘅时候咧，突然间佢哋就听到咧妈妈喺病床上面咧发出一啲怪声， 即系唔好嗌交啊， 或者我想饮水啊，即系唔知嗌啲咩啦咁样。咁当时个仔咧就好紧张啦， 或者系咁样。 系啦，好紧张啦。咁然后咧就即刻叫医生嚟 check 下啦。点知嗰几日之后咧，真系无端端醒咗，个妈醒咗，而有原因嘅。佢醒咗嘅时候咧， 死仔嗰阵时4岁啊，真系噶， 佢真系嗌仔啊，佢系劈头醒咗，第一句就话 起鸡皮， 佢话喂。是不是我的細路被人蝦？原来佢话咧，佢系听到佢个仔同人哋发生争执，佢就以为咧佢个细路俾人哋虾受到威胁。3日之后咧，挣扎一醒嚟咧，就嗌个仔：你有冇事啊？咁样， 哇，起晒鸡皮啊！ 系啊，但系佢个画面就系、是、系咪仲谂紧细个嗰阵时个、啊？ 所以头先我咪提第一个关键系咩咧？ 佢 出事嘅时候个仔4岁，即系话其实佢对佢嘅声音都系停留喺4岁啫。你谂下，落落把声同4岁， 咪系咯，已经唔同 唔同噶咯。 但 我 谂有一样嘢系永远不变嘅，就系、是、个妈妈会好想保护住个小朋友。 真系、 好强啊，原来 系啊，佢呢下咧就系话佢系 沉睡咗27年都讲 紧，27年， 跟住突然间听到闹交啫嘛。 系啊，即系因为佢自己事后讲翻就话，我以为我儿子咧受到威胁，所以佢突然间挣扎醒咗咁样。咁你谂下里边 嗰个可能有嚟啊，即系上次可能 可能系啊。 闪一闪，跟住就 我唔系讲笑噶，但系即系如果我哋有啲嘅听众咧，你身边嘅屋企人有即系植物人嘅话咧，即系大家利是。 唔係叫你哋嗌交地點，可能大家平時會成日講啲咩開心嘅回憶，不如試下呢個方法啦。我真係唔係講笑，即係有一個成功嘅例子啊嘛。 其實 係 嘅，係啊，呢啲例子咧，其實你話又好又唔好嘅，點解咧？好嘅地方就係令你永遠充滿希望啊嘛。咁但係你唔好嘅地方就係、是、可能你又會令到好多人咧，佢真係唔知嗰個等待要幾耐。喂，其實27年咧， 係 佢因為嗰度富裕國家，仲有個王儲嚟資助佢，先可以捱到今時今刻收成正果。一般人咧。的确系有困难嘅，但系心存希望啦， 咩都试下咯。 系 啊, 啊，我哋成日都话啦，而家咁艰难嘅时势里边咧，你见到有一啲希望咧，唔好放弃。 OK， 阿仔，妈妈会保护你嘅。听日见， 拜拜。